后未有发表联合声明。蓬佩奥在会后单独举行的记者会上，不否认各国对病毒的叫法存在分歧，但他说所有外长都承认中国没有在早期提供病毒细节，并且试图透过发放虚假信息改变事实。他在记者会上再次将病毒叫做武汉病毒，表示应对疫情是最迫切的议题，各国外长承诺提高透明度。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沿岸有雾，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相当温暖，听晚以及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周末期间天气稍凉。依家嘅气温23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303点，跌224点，总成交金额294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68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12点，跌2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8.6跌1.4，中国平安75.55跌2毫，阿里巴巴179.9升1毫，友邦保险67.75系跌3毫，建设银行6.23跌1毫，中国移动55.8系跌3.5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5，英镑9.189，瑞士法郎7.954，澳元4.561，加元5.44，新西兰元4.493，欧元8.4624。每百日元兑港元7.01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57。日经平均指数报18746点，跌800点。港金现价报1484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02.76美元，卖出161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龙翔道去翻荃湾方向，近住钻石山港铁站对开嘅交通意外仲未清理好。咁而家龙尾咧都系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嘅，就系龙翔道咧去荃湾方向，钻石山港铁站对开咧就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去荃湾方向挤塞，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另外咧，较早前咧启德隧道去翻观塘方向管道入面咧快线嘅交通意外终于清理好啦，咁但系咧而家交通好翻好多啦，但系近住卫理道呢一段咧去观塘方向都仲系慢车，龙尾就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就系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入面咧快线意外就清咗场啦，交通好翻好多嘅，咁不过咧近住卫理道呢一段咧去翻观塘方向都仲系慢车，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模糊街。路面方面，在九龙龙翔道去翻观塘都是慢车的，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都是慢车，龙尾就去到彩虹道。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吐露港公路白石角来回、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要佩戴。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而家啲小朋友好识得安慰自己嘅。 妈妈讲过咧，如果你有啲唔开心嘅事情同埋嬲嘅事情咧，食啲甜嘢咧，你唔谂其他嘢咧，你瞓觉咗一觉咧就会好好噶啦。 系，不过瞓觉之前记得刷牙。 想了解多啲小朋友嘅谂法，就要听实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支持。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又一日，唔开心又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哎，不是黑袍黄队， 顺服不老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年、 曾志豪、 黄耀祖， 放粗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啊！直播桂花田，早晨啊！家居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啊 ！Home Office 嘅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早晨。 系啦，今日嚟到礼拜四啦吓，我头先咧同阿田邀功咧，我就话我非常之叻啊！我咧已经连续咧咁多日咧，我都系零的士啊，咁样翻出嚟嘅。 唔系啊。你是两日咋？ 是咪得两日咋咩？ 系啊，你之前未话要500蚊纸，人哋仲要冇得找，跟住你就喺个节目度同人哋讲点样去过钱俾人。 我谂住自己嘅自豪感可以大啲噶嘛，原来我都系坚持得两日咋咩？都系争两日咋咩？ 自己有自豪感啊！ 系啊， 原来佢以为佢自己四日都 可以。我连续四日都可以，好似破咗两日界咁啦。 哦，系啊。 我觉得你呢个谂法系啱嘅。系咯。而家香港好多嘅朋友咧，即系嗰个状况啊、疫情啊、心情比较低落噶嘛。嗰陣時咧，氹下自己開心，所以我都覺得我自己日日都有高度噶。 好啊， 時間一嚟到十點啊，十三分啊，已經係啊。 你想血壓高啊，定係咩高啊？ 係咯， 哇！你使唔使詛咒我啊，桂花田？ 我唔係詛咒，我問你啫嘛。 不過今日咧，我落樓嘅時候咧，我琴日擔心嘅一樣嘢咧，我覺得好似發生咗喎。 咩啊？ 我咪話咧，係 啊， 搭 lift 嘅時候咧，唔係啊。我咪话，因为而家又多咗嗰啲手打人出活噶嘛， 系啊系啊， 咁啊我就咁啱我只手成日受伤咧，我都系扎住只左手啦。我有谂过，同两个拍档都讲话，啊佢会唔会咧俾人望下话呢个傻仔咁样只手咧长期包住啲嘢咧？ 系咪以为谂 即系以为我会遮住啊嘛？因为我今日咧我又出门口赶嘅时候咧，我只手就扎到一半，我先走出嚟嘅。咁我喺个 lift 度咧就斯斯然咧就扎落嗰条咧绷带啦，跟住有个阿叔就入到嚟。咁我已经扎咗少少㗎啦。但可能呢个少少呢就令到好疑惑。我成程 lift 呢我 feel 到佢系咁望住我只手，系咁望住我只手。我一路扎嘅时候呢一路呢就諗定个后着㗎啦。 你不如你放返出嚟等你证明你个好手带啦。 即係我特登又放返出嚟。阿叔你望下我纯粹受伤㗎啦真係。喂呢轮驚㗎嘛俾人哋咁样夹下呢。 阿豪姐你放心啦，我见即係我之前见过你点样呢扎住你嗰只手嘅。你嗰只手嗰条呢系咩带嚟㗎？绷带。 好劲啊 ！MMA 人哋打拳嗰啲绷带嚟 㗎。你就因为你似人哋打拳嗰啲啊，通常呢而家要戴手带嗰 啲嗰啲留學生嗰啲咧，好後生噶，你過曬嗰個年齡噶啦，人哋唔會有呢個懷疑。 佢可能仲係我係留學生啲家長咧， 係 咪啊？ 留學生嘅家長如果不嬲喺香港住嘅話，唔使戴手帶噶嘛。 唔係，總之我就耳察萬全啦，驚一驚 啊 嘛。 啱啊，即係因為有人咁樣望住你咧，喂，你點知一陣間會唔會錯而口角？假如話你攞嚟睇下你自己係唔夠人打喎，係咪先？ 我驚佢 其實戴住手帶都唔係最驚，湖北翻嚟嗰啲唔使戴手帶噶嘛，嗰啲 嗰啲啊真係啊，我唔知點解佢有100% 安全去可以翻翻嚟香港。 因為佢話佢哋喺嗰度已經隔離咗好耐咯， 同埋低風險區。 係咯， 又有另外一個數字可以講嘅，其實佢哋有幾個人咧通過唔到嗰啲檢測咧係上唔到機㗎。 哦 ，OK， 咁係啦。 咁即係話如果佢哋 一定係安全， 即係佢守關喺嗰邊啊，就喺湖北嗰度已經守咗佢喺度㗎啦。 係啊，嗱，佢嗰度。而家就陸陸續續會有人翻嚟啦，咁啊，而且仲話可以唔使點樣即係做嗰、那個檢測啦，咁樣 自行解散添啊，落機幾勁啊！ 咁唔知會唔會對我哋低迷嘅飲食業咧打咗一支強心針咧、 啊？ 我哋 多啲朋友， 多咗啲朋友，總之係安全嘅朋友翻咗嚟。如果係咁嘅話咧，可能我哋咧嗰啲食肆咧會唔會唔需要考慮而家比較極端啲嘅措施啊？因為我哋將會好快咧。有好多間唔同嘅嗰啲快餐店啦， 哦咩啊，已經生效咗啊，麥叔叔啲嘛，嗱，跟住陸陸續續，跟住咧，大家開心。 大家快乐啊！ 大家快乐， 大家快乐啊！ 大家乐啊嘛，大家乐团。 佢有几个咧，而家都会话啦，大家乐咧就会停止，礼拜五晚开始咧，佢就会，算啦，我唔供应糖，晚市嘅糖食。 系啦， 其实同麦当当一样噶，我琴日傻咗咧，我唔记得咗麦当当系晚市先停咧。 哦，你晏昼都冇去食？ 唔系，我晏昼咧，系我经过嘅时候，我谂紧啊，不如唔好去咯，佢好似冇咗糖食，系咪净得外卖咧？我原来仲有嘅，不过人少咗好。好多啦都， 即系话晏昼啊， 系啊，晏昼咧，即系嗰啲客咧，都唔算系坐得好密，因为其实好多餐厅老细佢都话咧。本身而家啲人都唔中意坐喺度噶啦， 系啊， 都唔聚得多噶啦， 即 系 尽量咧。其实好多时咧，我真系见到即系我自己都有落去食晏昼啦嘅时候咧，好多外卖咧，个企晒喺门口度等外卖咯。 系，冇错。 因为个都未必可以花费得起嗰啲叫做送货送到屋企嗰啲噶嘛，因为会比较贵。 哦，佢要买齐咁多先得。 因为要比较贵啲啦吓，咁又见到真系都好多人都喺度等外卖啦咁。 系。 咁啊，家中我哋都系嘅，因为即系星期日姐姐咧就放假嘅时候咧，我哋。又好少煮嘅，咁我又唔想啲两个僆仔落去落街喎，咁我就变翻外卖仔啦。我就 系 嗰个外卖仔，屋企咧就好多胶袋喺度，跟住咧我就话唔得，我下次一定要攞翻啲胶袋去嗰度帮手啦。 嗱，所以而家咧我哋可以讨论一个问题咧，就系、是、政府有嗰啲行会成员咧，佢哋就话啦，不如咧我哋对住呢一个疫情咁严重咧，佢话啲食肆不如我哋自律。我哋就提出一啲咧最新嘅应对措施。嗱，除咗头先讲嗰啲咧，会唔会试下晚市就唔再做堂食咧，就做外卖之外咧？佢有啲咁嘅提议，大家可以研究一下。譬如佢就话咧，限制聚集嘅人数，两个人一张台，全部安排单向坐，即系唔再咧有打麻雀有对家坐嘅。 哦，即系全部向住同一个方向。 冇错，全部都系平衡喺你隔篱、 啊。其实因为咧，点解咁样设施咧？因为医生讲过， 系啊系啊。 如果你真系一齐去食饭，两个人吓， 系 咁佢话尽量你哋平排坐，唔好坐对面。 冇错， 医生都系一早咁讲过。 我上次已经一早用过呢个策略噶啦、啊，我同我 friend 落咗去饮嘢嘅时候咧，嗰啲咖啡店咧。哦，喂，坐过嚟我隔篱，坐过嚟隔篱。 但系 原来系啦，原来人 系 好抗拒，特别嗰个都系麻甩仔咧。佢话做咩我坐你隔篱啊？要即系情侣先会坐到咁挨蹦蹦咧，坐喺隔篱。我话唔系啊，话安全啲 啊。 但佢话唔得，我望唔到样，倾唔到偈咧，好傻咩？即 系好简单啫嘛，上面嗰张凳而家冇人坐噶嘛，黐你个样喺嗰度咯。 唔系打斜角得唔得咧？ 摆嚟 唔系如果打斜角坐得唔得咧？ 即系用四人台， 四人台佢都坐唔满噶啦。我哋咧就一人一边打斜线嘅。 你只系将嗰个距离拉远咗少少啫。 唔系啊，都唔系直接飞啊，好啲啊，真系。 打横隔篱坐 OK， 我 OK 嘅， 系 可以嘅。 其实好多人而家都提议喺你食紧饭嘅时候咧，即系因为你冇戴口罩嘛，咁就尽量唔好讲嘢，净系食嘢嘅啫。 啱啊，食不如就咩咯？ 就住个罩先。 哦，呢个都系佢第二个佢哋提出嘅一个建议咧，就话可唔可以咧强制咧，譬如话咧食客咧，除咗进食之外都要戴口罩。 即系你入嚟啊，揾狗贼去 check 住佢哋。 唔系啊，咁你咪 waiter 咯，职员咯，可能真系要咁，即系劝住你。 唔好 系啦， 喺 间 铺度嘅。 唔系即 系我俾个 睇 你噶嘛。 keep quiet， 我哋咧要即系墙内咧贴住告示，请勿劝话， 请勿 偷偷睇，请勿去倾偈。 系咧，应该系咁嘅，有罩有说话。 冇咒冇说话，即系似唔似嗰啲内地嗰啲工场嗰啲标语嗰啲？ 应该系头先阿片嗰个啱嘅，佢话请勿吐痰就梗噶啦，亦都请勿痰吐， 系请勿痰， 请勿吐痰，请勿痰吐，同埋咧应该就揾嗰啲茶餐厅姐姐咧，叫佢哋讲多句咪得咯。平时阿片嗰个角色系讲缩脚啊。缩脚啊！而家你叫阿姐，嗱阿姐醒多5蚊你，你加多句戴罩啊，戴罩啊， 跟住一系咁， 收声啊， 唔好讲嘢， 收声啊， 嗌人收声冇礼貌。 你再讲嘢嘅话，我塞个地拖入你个口。 系啦，唔系，同埋坐开啲啊，坐开啲啊，咁样。唔系嗱，呢几条桥得唔得先？即系如果而家饮食界佢哋谂住自救咧，就用呢啲建议方式，你 O 唔 OK 先？ 我觉得佢仲有一个嘅，佢系咪话咧要餐厅一半？即只可以入座咯，係一 仲有嘅，係啦，仲有一個就入座一半就當係滿咗咁樣咯。 我自己覺得呢一個係最 work 嘅，即係你如果你講我哋頭先嗰啲全部都要自發性嘅，或者你另外要有狗察佢睇住嘅咁樣。但如果咧餐廳入座率一半咧，大家坐鬆動咗嘅話咧，其實係會令到大家輕輕多咗信心。喂，話曬坐你隔離台嗰啲，而家嗰啲快餐店嗰啲咧，嗰啲台係定局噶嘛， 冇錯冇錯， 搬走咗台， 係啊，快餐店嗰啲喐唔到嘅。 你想想如果你隔离嗰张台左边右边都冇人坐嘅话，其实某层面上我自己会觉得舒服咗咯。 好啊， 但当然唔代表我会去啦。我通常要去嘅话，我都系买外卖嘅。 但如果佢松得咁紧要咧，其实你可以谂下嗰个情况，等于你平时去食咧系经济客位嚟嘅。 系， 而家佢帮你 upgrade 到咧头等咯，因为你左右前后都冇人噶咯。 因为咧，其实我见到啲餐厅咧，就算你自己行入去堂食嘅时候咧，你都系会。你都係會，嗰張台有人啦，我隔一張台先再坐嘅，自己都會自行去揀位坐嘅。咁如果就算係職員咧，我見啲職員去帶位咁樣咧，佢都係同你隔咗位先嘅。咁 佢哋都驚噶嘛？ 啱啊啱啊！咁所以其實都我覺得市民自己又要去即係做下嘢啦。咁譬如餐廳食肆都做下嘢，其實可以配合到嘅。 係啊，咁包括酒吧咧，亦都有人提議咧，佢就話：喂，唔好淨係講禁酒令啦，即係好卡啊！已經咧，全城好似都連佢哋啲行政。会议成员都反对，佢话反而提出另外一样嘢，佢话不如咁啦，酒吧唔设驻场乐队啦 ，OK， 即系减少啲人啦。 嗱，不过 其实佢又唔系间间有呢啲所谓 live band 喺度噶嘛，唔多啊，系啊。 嗰个兰桂坊乐队就好似去咗好几个地方，个个地方都好似有少少人确诊咁样， 系啊， 因为危险啲。 因为有阵时咧，我都会有同啲 friend 仲早嗰排咧有去酒吧嘅时候咧。你係唔想揀有 live band 嗰啲嘅， 因為覺得好嘈， 你傾唔到偈㗎嘛。佢無端端喺隔離唱係咪先？ 講真，有幾多酒吧本身啊有生意啊？你諗下，你請隊樂隊嘅話，每個人頭逐頭逐個人頭計錢㗎嘛。其實本身都唔多，本身佢哋嘅生意講真，其實都已經唔好咗好耐㗎啦。咁你諗下啦，呢一個諗法咁固之然好啦，同埋而家有邊一個酒吧夠膽仲擺樂隊落去啊？ 唔係喎，嗱，如果咁樣，我哋整隊樂隊喺嗰度做咩啊？ 一嚟一嚟就 洗手洗手洗手，系啦勤洗手嘅，可能呢队系叫做咩 live 嘅卫生乐队。 有网上面有冇睇过 Beatles 啊？俾人哋喺度改版 Beatles 喺度玩 Watch Your Hand 啊？ 系啊 系啊， 咁都系好方法嚟噶。如果唔系啊，最尾佢用绝招啊！佢话限制咧最多四个人啊，就唔准出去啦。 如果唔系你就系点啊？你又聚集噶啦。 现在我有什么？有你一起分享，穷极亦活得漂亮。旧日我怕什么，原来未及惆怅。沿路便遇到最理想，想当天只敢爱自己，失恋多擅长，怎发现还有你令我孤单变相。依人行一日后，想得到跟你同游，得不到的到头来有更美满的以后。依人行一日后，找不到不再回头，猜不透的旅途陪你走，理不到过去记忆有没有。问我爱什么，我再不懂欣赏，还未遇着的漂亮。别问我信什么，原来极度惆怅。 能在一直间便理想，想当天只敢爱自己，失恋多擅长，怎发现还有你令我孤单变相。依人行一日后，想不到跟你同游，得不到的到头来有更美满的以后。依人行一日后，找不到不再回头，猜不透的旅途陪你走，理不到过去记忆有没有。 人行一日后啊，两个人差不多啦。如果你加多两个人咧， 就唔得啦。 可能以后会唔得噶。不过而家未有落实嘅，佢哋建议啫。嗱，但系因为大家要自律，如果你唔自律嘅话咧、你系需要家居隔离嗰啲朋友咧。我哋讲咗两日噶啦，你唔家居隔离嘅话，你会唔会累街坊，搞到以后我哋俾人隔离噶？真系。 我见到今日有一个新闻，有个例子咧，就系、佢未累街坊之前，佢累咗自己啊， 好严重添，累得。 佢真系累得好紧要嗬。 系啊，即系我即系我。 好多 大你諗下係咪？嗱，因為講緊嘅咧就係馬會啊，香港嘅馬會啊，本來嚟緊咧，可能你話喂，我都唔賭馬，關我咩事啊？唔關你事，關你事嘅。因為咧，佢其中有一位咧，21歲嘅建習騎師學員咧，就叫盧景陽。咁其實咧，佢喺呢個2017年嘅12月咧，已經咧就係、去咗呢、澳洲嗰度咧，就跟嗰邊嘅練馬師咧就學習騎馬，準備咧就通常都係咁嘅。佢哋嘅建習學員咧。成績好嗰啲，先至有得去到外國，跟外國嘅練馬師咧，就去練馬。跟住咧，除此之外咧，喺嗰邊咧就會嘗試咧就去出賽嘅咁樣。而呢一位嘅盧景陽咧，其實咧佢由2018年3月開始咧，喺澳洲嗰邊咧就得到一個騎師嘅牌照，佢出賽過730次噶啦已經，而且咧贏咗65場球馬，即係勝出率都差唔多有成10%㗎。咁但係咧就啱啱咧，其實之前一個月到啦。香港嘅馬會咧就宣布佢可以翻嚟香港嗰度咧，就作一為一個建習騎師啦咁樣。咁你諗下都係一個幾大嘅光榮啊！ 即係可以準備就揾食嘅咯喎。 係啊，揾食㗎 啦，揾真緊嘅咯應該。 同埋香港嘅賽馬事業不嬲喺世界各地咧都係屬於好頂級㗎嘛咁樣，所以都係非常有發展嘅一個事業咁樣啦。怎料當佢咧澳洲翻咗嚟香港，其實都即係準備要見記者啊，同埋咧已經俾埋日子佢幾時可以出賽噶啦？就今個月月底可以正式上陣出賽嘅時候，就俾馬會發現佢喺澳洲翻嚟喺接受呢個14日隔離檢疫期間曾經。出過去街道跑步，而且仲有將佢跑步嘅相擺咗佢社交媒體。馬會咧就發現佢就話佢啊違反咗呢個檢疫令，所以決定撤銷佢建習騎師嘅牌照。 佢叫咩名話？ 盧景陽 唔係啊，佢真名唔係叫盧景陽， 係叫 咩？佢叫盧幾陽啊？ 点解啊？ 你睇几样啊？ 佢 真系 几样， 我都唔明佢做乜鬼真系。系咯，佢真系劳师动众，仲要搞到几样先得噶？ 喂，但系讲真咧， 跑步仲要摆上自己个社交媒体， 即系用咗好多时间走去，即系咁难得有得去训练，即系你一定系出色之前可以训练啦。但系即系原来可以叫做令到自己嘅将来冇咗，就系真系嗰一日。或者嗰一張相 係啊，乜佢而家真係屬於臨天光瀨尿嘅喎，同埋臨衝過終點前就墮馬甩腳喎。佢因為佢月底啊嘛，其實仲差少少時間嘅啫喎，真係。 因為啱啱好隔離完咧，佢就可以出賽咯。係 啦，點解咧？嗱，我哋講咗幾日嘅啦，咁多呢啲唔同嘅，即係特別都係啲後生嗰啲嚟嘅。 佢又後生啦，佢又去咗外國翻嚟啦。 外國翻嚟啦，點解對呢、這個在家留喺度咧，即係咁抗拒嘅？我諗呢度直播室得阿田可以同我哋解釋嘅啫。因為你年輕嘅時候都係唔中意留喺屋企嘅。 我係唔留喺屋企。 請問個心態係點嘅咧？ 哦，咁啊。真係被困嘅感覺其實又唔係幾好嘅，但係唔係喎，只要咧你俾佢哋多啲認識呢個疫情咧，我屋企嗰兩個，你話俾佢聽，佢真係唔願意出街嘅，佢哋唔係話哎懶啊成日，佢真係擔心咯，即係所以佢哋係我講緊我屋企嗰兩個年輕人啦，佢哋我諗阿榮已經幾五日六日已經冇出過街嘅啦， 哇真係， 佢哋有冇喺度咆哮嘅屋企度好似 係有咆哮嘅，但係我就話咁我揾啲嘢同佢玩啦，上次我咪教咗喺屋企在家玩遊戲嘅。我即系揸住咗啲 wood 嗰啲纸咧，同佢玩掟波咯。 即系真系同佢喺度玩啲活动，唔系点啊？ 所以其实你可以喺屋企度骑马， 其实 玩骑马机都好啊， 你知唔知 都好过你出咗街犯咗规啊？系咪？ 外国好多运动员，不过佢屋大吓， 系屋大， 喺屋企直情玩障碍赛， 咁梗系啦， 系啦，即系 咁我哋香港就好难噶啦， 又真系嘅， 屋企已经系一个障碍赛啦，咁冇位置。 系啊， 但马会咧就系话咧，因为呢一位嘅学员咧违反咗检疫令，佢哋觉得系呢个系刑事嘅罪行，所以咧觉得需要咧严格去执行咧，就直情撤销咗。呢一季嘅本季马季嘅见习骑师嘅牌照， 你 之后会唔会有？未知， 但 起码呢一 季一 定冇咯。 嗱，你谂下点解马会咧会咁雷厉风行咧？呢、這个系严嘅，即系唔系就 系 罚钱算数、 啊啊？ 因为点解咧？如果佢呢个违反检疫令之后咧，譬如话佢翻到嚟啦，或者出边惹到人啦，佢、跟住喺成个马会嘅赛事里边咧，佢会感染到几多唔同人咧？ 系啊， 仲要如果咧，你话大家例示有是但一个咧骑师喺马会比赛期间或者之后发现咗中招咧。马会真系多得你唔少喎、 啊！梗系啦，每日啊，琴晚啊，十几亿嘅都有， 即系 如果啲投注站去投注嘅话， 系啊， 所以咧，我觉得马会系狠过政府嘅。 喂，佢梗系狠啦，因为嗰个涉及嗰个钱实在太惊人，仲要如果咧，你话你惹到只马嘅话咧，即系嗱，如果你连窝窝都有机会感染到咧、你唔知噶嘛？如果你话哇，只马可贵、啊。马照跑冇照跳，但系冇叫你跑照步，步照跑、 啊。 其实你又何苦咁做呢？真系。 所以咧，啲年轻人真系唔好小看你自己，而家要家居隔离嗰十四日咯。 我哋系咪一齐再呼吁各位朋友留喺屋企，留喺屋企，唔好走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专家组成员之一的中大医学院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说，内地对于没有新型肺炎病征的人士不当作确诊病例，这种计算方法有隐忧，即使没有病征亦都可以受感染并且散播病毒。隨著內地復市，要留意內地會不會出現第二波疫情。不過許樹昌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對於入境本港的內地人士進行14日檢疫以及留呼吸道樣本已經可行，措施暫時足夠。他建議可以隨機抽樣留樣本。至於湖北省武漢以外的周邊城市的港人，主要是乘坐包機回港的人士，都應該留呼吸道樣本。對於政府提出的禁酒令，許樹昌認為不足以限制人群聚集，建議可以限制食肆座位單向，顧客不能夠面對面坐，或者是限制經營時間。经民联立法会议员梁美芬说，本港疫情较二月更加严峻，建议所有涉及人群聚集的行业和活动都需要停摆两至三个星期。政府增加拨备300亿元抗疫基金协助受影响人士。梁美芬在本台节目说，政府提出的禁酒令是不拖不水，不应该只是限制酒吧等食肆，宗教等活动亦都唔应该有几百人参加，目标系减少人流。佢又话，对于唔自律嘅人，例如唔戴口罩嘅人，应该严格执法。认为对唔负责任嘅人仁慈，系对其他人残忍。但系佢唔认为要停市，好多行业可以透过互联网运作。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会长麦美仪表示，有不负责任的人士从外地返港之后外出，导致疫情在社区爆发，认为应该严惩他们，但当局打算推出的禁酒令就要饮食业承担后果，认为是斩脚趾避沙虫。本身做红白酒批发的麦美仪在一个电台节目形容，疫情导致很多企业全军覆没，很多业界因应疫情都要转型，而政府的防疫抗疫基金未有涵盖部分行业，例如美容、补习等。有中小企员工这段期间要放假，认为政府要考虑推出向企业借贷以外的措施， 可以考慮外國政府支援企業的做法。南韓過去一日新增104人確診新型肺炎，再多5人死亡，累計9241人感染，131人死亡。新增病例之中，38宗來自大邱和慶尚北道地區，首爾有13宗。南韓當局決定明日起強制規定來自美國的入境人士要居家隔離。總理丁世軍說，以零容忍原則嚴懲無正當理由違反居家隔離規定的人士，要向偵查部門舉報違規的南韓人，違規的外籍人士就要被驅逐出境。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初時有幾陣驟雨，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晚上沿岸有霧，吹和緩東南風。展望明日日間相當溫暖，明晚和星期六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週末期間天氣稍涼。現在的氣温23度，相對濕度9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3303点，跌223点，总成交金额42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2779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56点，升1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0元，无升跌，中国平安75.7跌5仙，阿里巴巴179.1跌6毫。友邦保險67.3是跌8毫，建設銀行6.23跌1毫，中國移動55.95跌1毫半，美團點評90.95升2毫，小米集團10.26跌8仙，盈富基金23.55跌2毫半。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4，日元110.79，瑞士法郎0.977，澳元0.588，加元1.427，新西蘭元0.581，人民幣7.113，英磅對美元1.184，歐元對美元1.09。日經平均指數報18803點，係跌743點。港金現價報14840元，升100元。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598.69美元，賣出1608.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南过海咧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慢车；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吐露港公路白石角来回和二号干线石门桥马鞍山。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风骚快荣的曾志豪啊，逆境自强一定要听郑伊健的《友情岁月》，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踌躇，曾共度患难抗疫日子，有你有我，总有乐趣啊！ 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沉醉，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 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Action！ 我我系真心噶，切、我 卡！哇，好演员真系好难揾噶，都系等我王喜亲自落场啦。港台电视31嘅迎视香港短片创作比赛，今年仲帮你揾埋演员，唔只有我，仲有郭义君、唐浩然、曾志豪、彭晴、崔洁彤、施芬同埋迪斯为你免费演出。详情上网页 rthk.hk/framinghk 睇下啦。 头火细，我呢个拍档咧，平时啊，如果想写稿嘅时候，因为佢在家真系写唔到稿，佢中意去呢、這个咖啡室嗰度去写下稿啊，跟住又望下系啦，系就话就话望下而家状况点样，其实都好多年轻人喺嗰度流连嘅。咁唔知啊，呢一排你喺嗰度流连嘅时候，有冇一啲姐姐或者妹妹吓、啊，跟住就坐喺你隔篱，excuse me 呢个有冇人啊？咁你会邀请话啊？而家政府就话唔好坐对面，不如你坐我隔篱啦。有冇幻想过呢啲画面、呢啲情况咧吓？我哋有请曾志豪。 嗱，呢位林太同嗰位林太嘅说话系唔同嘅，嗰位林太明明话饮多两杯先至会有亲密嘅关系，呢、這个林太同我讲话饮多两杯咖啡都会有呢啲事情发生，咁我信边个林太好呢？不过我今日又会再去饮咖啡噶啦，等我都戴定多一个口罩先。哦，小姐，你需唔需要我俾一个你用呢？疫情之下咧，有两个好得意嘅现象咧会出现嘅，就系、是、究竟你嘅背景啊，你嚟自边一个地区咧，原来对你嘅抗疫嘅一啲嘅规矩咧，会有好大分别嘅。嗱，我哋而家讲紧咧就系话喺外国咧嚟到香港嘅嗰啲入境者咧，原来有个新闻就话啦，因为普通嘅电子手带咧，佢哋就好容易一剪就断咗，所以佢话咧而家想改派一啲咧蓝牙嘅手带，总之佢话离太远咧，离太远咧都会有机会咧就响噶啦咁样，如果一剪断咧，仲会即刻有信息添。咁但系咧，佢暂时净系会派俾喺欧美呢啲地方咧入境嘅旅客嘅啫，咁啊佢话内地嘅旅客咧都系用住普通嘅电子手带，咁你估下点解咧？有记者真系问佢，佢话咁点解唔向内地嗰啲民众啊、游客啊派呢一种蓝牙嘅手带咧？因为更加稳阵可靠嘅。嗱，俾三秒钟时间你谂下，究竟同佢哋嘅来源地啊、背景啊，同埋嗰个科技嘅限制咧，有啲咩关系先啊？吓，1001、1002。1003，三秒过咗啦，咪就系佢哋 download 唔到喺 Google Play 度嘅程式咯。因为咧，原来咧，佢哋话有内地好多咧，佢哋嗰啲手机咧，即系譬如佢又用 Android 嘅话咧，佢哋用唔到 Google Play 里边嘅嗰啲嘅程式噶，因为可能你知啦，佢哋啲手机咧都系洁净版嚟噶嘛，有好多嗰啲 apps 咧，佢哋都系用唔到嘅，所以咧佢话冇办法啦，原来佢哋喺呢一个内地嘅游客咧就用唔到呢一个咧蓝牙嘅手带，因为要下载一个程式。我突然间深深感受到，即原来你话咧唔同地方可能对你一啲科技嘅管制咧，平时你觉得唔紧要啦，你话我接收唔到出面嘅信息，我有我里面自己墙内嘅世界啊，我有我自己墙内嘅资讯，我一样睇得好愉快。不过原来咧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同埋有啲嘅应用程式咧都系要靠外面嘅科技咧先可以应用到嘅。除非你叫佢翻墙啦，可能咁先能够咧应用到呢一个蓝牙嘅手带嘅。而另外一个咧就系关于年轻人同埋年老人士咧，究竟喺疫情上面会唔会有啲咩拗叫咧？而家唔系讲紧话你俾唔俾你出街嘅嗰种拗叫，而系 即系你会唔会觉得咧年长嘅人咧条命啊冇咁值钱嘅咧？哇！你讲啲大逆不道嘅嘢，唔系啊嗱，之前咧就有个意大利神父咧，佢因为自己即系都中咗呢一个肺炎，咁咧但系咧教会得一部呼吸机，佢竟然就让咗呢部呼吸机出嚟咧，就俾后生嘅另外一位嘅即系同事。就最后牺牲咗自己嘅生命，咁大家就话啦，哇，点解嘅？莫非因为佢觉得自己年纪老，所以咧，唉，算啦，唔好救我啦，你救其他人啦，咁样。嗱，喺呢一个情节，佢就体现出佢对生命嗰种伟大啊。但系美国咧，佢哋亦都有呢个年老同埋年轻人士嘅一个小矛盾，但系体现嘅就系同钱银有关。嗱，你知唔知原来咧，而家唔单止系大陆佢哋会复工，美国咧，特朗普咧都呼吁啲企业咧，喂，快啲复工，快啲复工咁样，因为佢哋惊经济会有即系打击啊嘛。咁我咧，美国德州嘅副州长咧，呢个 Patrick 啊，接受访问嘅时候咧，佢咁样讲嘅，嘿，其实有好多好似我咁样老年嘅人士，都愿意牺牲自己嘅生命，以换取后代嘅经济强劲啊！啊，即系咩意思啊？即系话。你是认为就算这个病会拿了你条命，但你觉得这个都不是最重要的。是没错啊，我觉得呢经济如果复苏不到呢，其实是更加坏的一件事来的。嗯，当然啦，有很多网民听到就说啦，喂，你不要代表我家人讲嘢都不得啊，你自己一把年纪，你愿意为了这个经济开工然后刺激经济增长呢，是你的事啫。我家人没有说过要为自己子孙后代拿埋条命出来的。嗱，你谂下呢一个复工咧，亦都会牵涉到究竟你系将边一样嘢摆喺首位嘅。原来唔单止可能你话内地嘅朋友咧觉得经济紧要啲嘅，就算你话去到美国，原来佢哋有啲人咧都会觉得有咩比钱更加紧要啊？有命又如何啊？留翻俾你自己得啦吓。我谂我哋香港，我哋无论老年嘅、中年嘅、少年嘅，应该仍然都系觉得条命系胜过经济嘅吓。风头火势估唔到啊！佢都可以化身成为呢一个家中宝宝嘅欢乐大使，同佢两个仔女咧玩到不亦乐乎。你唔好话啊，佢两个仔女冇得出街，最开心系佢啦。如果唔系，佢就自己孤家寡人啊，独守冇嘢啦。而家有人陪佢，你睇下佢笑容几咁灿烂，桂花田。 你都未话喎，又真系喎，对多咗仔女咧，其实系冇拗叫多咗，反而倾多咗偈嘅，系啊，都有时 真系冇拗叫，因为唔讲嘢咋系嘛， 妈咪戴咗口罩唔好讲嘢啫， 唔讲嘢又唔讲嘢又 OK 嘅，咁希望都睇到佢哋啊，都乖下咁啊，即系喺屋企咁啊，乖乖地啊嘛，系咪？昨天豪仔在节目分享了一个他在地铁站亲耳听到的经历，就说有个妈妈，他跟他的仔或者女的一段对话，内容就是说妈妈好激心，个仔女在外国读书而回香港，现在因为疫情回了香港，应该留在家，不应该约同学出街的，还有就有句话就说他那个仔女，嘿，你啊去英国读书啊，没有因为这样而改变到的。哎呀，听到呢一度咧，就真系有少有感而发，好想同一啲阿仔阿女讲：，喂，你而家咧所拥有嘅系得来不易噶。咁就算咧你好好彩有个有钱嘅阿爸阿妈，咁你嗰、那个你得到嘅嘢咧，全部都系咧你爸爸妈妈喺之前好辛苦、好努力赚钱赚翻嚟供养你哋噶嘛。父母付出咁多，做仔女嘅都应该感恩嘅，系咪？啊，有人话啦，就系、是、啦，呢、这个系佢哋嘅责任嚟噶嘛，咁关我咩事啫？咁。哦，咁我仲想话啦，做仔女嘅你都有责任噶。眼见咧好多阿爸阿妈咧真系死悭死抵储咗好多钱，为的是咩啊？为的是系希望啲仔女可以食得饱、着得暖、住得好啊。但唔知啲年轻人知唔知咩叫死悭死抵咧？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做法啦，人人有唔同嘅。咁啊，大概都有啲咁嘅做法，就系话有嘢想食，即系讲你父母啦，有嘢想食。可能佢因为贵，又或者因为唔需要咁多钱，所以佢会选择唔食。咁有嘢想买，可能佢就因为咧，左谂右谂，左度右度，思前想后，即系话做好多个步骤啊。咁睇下系咪真系有咁嘅必要，否则佢都系选择唔买嘅。譬如可能佢有嘢想计划啊，想第时有啲一啲咩计划咁样，可能就会话，唔好啦，用咁嘅计划咧，又要留多啲钱俾仔女，所以可能会搁置咗，系啦。咁啊，咁都要生活噶，系啊。咁佢哋点？生活啊，咁啊有平嘢先买啦，有需要可以谂到好多原因令到佢冇需要嘅， 即系先去买啦。咁啊，有冷气可能唔开，要开风扇；有地铁唔坐下客，可能坐巴士啊，因为价钱问题啦。分分钟有啲选择行路啦，有朋友聚会佢选择唔选择性去啦，唔做 facial 唔做 gym 啊，系啊。有啲父母甚至乎对鞋烂咗，都唔去买对新嘅，只蜘蛛都烂都着唔到啦，佢先买对平平地嘅。哇，有冇咁夸张啊？咩年代啊？哦，当然唔系个个家庭系咁，但系有好多父母都会为佢嘅仔女做好多嘢，去牺牲自己嘅吃喝玩乐嘅金钱留翻嚟做咩？留翻就俾你用嚟读书，将来可以出人头地。啊，你会觉得系啊，好传统嘅谂法啦。咁系咁，每个父母都系希望啲仔女唔好，即系第时会有个好嘅将来噶嘛。不过如果父母死悭死抵而俾啲仔女话要乜买乜啊，即系去催促借钱咁啊，咁梗系佢有问题啦。但是如果他们悭悭埋埋的钱供养你们去读书的话，就真的希望有机会到外国读书的你们啊，好好俾心机读书，同埋好珍惜父母供养你的一分一毫啊！嗱，记住都是那句啦，唔好以为自己冇乜嘢，其实身边的人为你做了好多嘢，才可以令到你冇乜嘢咋。 Thank you. 妈的话，他是周杰伦。停播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好啦，我哋又返嚟啦，各位同学，系啊，即系细眼仔同埋肥妹仔， 早晨啊，细眼仔，早晨细眼茄， 系啊，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细眼茄，早晨，我哋又上堂啦，今日上咩堂啊？ 系、哎、我见你哋咁中意讲早晨，我哋又成日都讲早晨， 啊， 但我哋而家有好多唔同嘅旅客咧，会嚟到我哋香港噶嘛？ 乜仲有咩？ 有噶， 我同你喺唔系一个平行时空度生活噶？ 佢哋仲有啲嚟咗香港噶啦，唔走噶啦。 是 所以我想住咧，就要同佢哋咧打个招呼啊！ 哦， 系啊， 有好多个、哦，好多时喺机场都访问嗰啲人，点解你嚟噶？系外国人嚟，佢话佢爸爸妈妈喺度做嘢啊嘛。 系啊，所以我哋同佢讲咧，我哋今日、啊、我哋今日不如教咧。用唔同地方嘅说话去讲早晨 啦。好啊，我乜嘢都唔识嘅。嗱，虽然咧，其实我喺各个方面咧都发展得同埋发育得非常之强横嘅。 好啊。 但喺外语方面咧，我找一个零个窿嘅。 系啊，外语唔好成日有嘅、 啊。 系 啊。 外语啊。 外语好啦。 边度外语啊？落大雨我就识咗。 系咯，我以为 外语啊。 系外语，我以为你叫双语添。咁我哋不如咧，每个人都讲下。 好双 语 嘅系咪啊？ 系啊，有。相有良咁解咯，即系系啊。 咁、 啊、 我哋今日我哋学乜嘢嘅外语讲早晨先咧？咁样 好啊，不如诶、我讲先。 好啊，好啊， 系啦。 跟住就跟 你 估 下我讲嘅呢个外语咧，系属于边个地方啲人假招呼用嘅？ 哇、啊！所以我唔知你原来识咁多外语喎、啊。 梗系啦，我成日都有听外语歌曲《龙虎榜》噶。系啊， 嗰个叫做环球帮啊， 外语歌曲《龙虎榜》咯，咪真系。好啦，呢个好容易嘅咋，你如果你听过嘅啦，应该就会一二三，抄 抄 抄， 你话人哋抄啊？ 系啊，好似啊，嗬， 抄 抄 系抄啊，揽诶个抄法抄个抄，老师成日讲噶。 系啊，抄喺边度噶？ 抄 系咪法文啊？ 唔系、啊， 法文嗰个系绑猪啊嘛， 即系绑住你， 绑住 只猪，系啦、 啊， 抄啊， 抄，我识玩地球仪噶，我识领佢噶，但系我唔知领佢边度 啊。你领佢唔系香港嗰度就得噶啦。 啊，我唔中意呢个同学啊。 系啊， 意大利文。 系啊，意大利文其实呢个就好易嘅。 我估嘅啫，其实。 系啊， 你讲西班牙啊，而家好兴。 但系而家意大利好严重啊嘛。意大利佢哋而家咧，你应该真系要同佢打声招呼，讲句早晨噶。系啊，抄抄，仲要咁，原来抄咧系讲紧咧，我哋好熟嗰阵时就会讲噶啦，好似我哋三个就可以叫抄啊。 系系。 如果我哋唔熟嘅话咧，我哋唔熟应该要跟佢讲噶。 系咩啊 ？Buongiorno，Buongiorno，Buongiorno，Buongiorno，Buongiorno，Buongiorno，Buongiorno，Buongiorno，Buongiorno，Buongiorno，Buongiorno，佢话呢个就系咧比较冇咁熟嘅。我哋啱啱见到可能呢就譬如我见到意大利球星呢我就用呢个说话同佢打招呼囉。 喔、哦、你平时会见到意大利球星 㗎？会㗎会㗎。对 住个电视同佢打招呼。 係呀佢。 我一嚟见到佢哋我就锡佢㗎啦。 我都得、哦。如果你要锡埋佢嘅话呢佢就会称呼你呢你知意大利人好浪漫㗎嘛。係呀係呀。佢就会同你讲呢一句说话㗎啦。我头先呢都见到啊好长啊不过。 Buongiorno principessa. Buongiorno principessa. Buongiorno principessa. 早晨啊，公主。 哦。 哇，好冧噶会。 公主叫 Princess。 系啊 ，Princess。 你冇谂咩都食啦，肥妹茶。 系啊，好似啊，嚟听多次咯。Buongiorno principessa。 好似模仿得好好咁。 Buongiorno principessa。 你有意大利血统噶？ 我有意大利粉咧，两条啊，系啦。我贡献咗意大利嘅早晨出嚟啦。 嗱，我自己咧都可以教大家嗰个外语嘅早晨，因为咧其实我真系实在系太有礼貌啦。 好啊。 而屋企咧系有七个工人姐姐去照顾我噶嘛。 都系翻嚟剪脚甲啫嘛，系咪啊？ 系 咯。 你行开啦，肥妹仔，唔怪之食到你咁肥啦。嗱，所以咧，我有姐姐咧系由菲律宾嚟嘅，我特别咧学咗啊，用菲律宾话点样同佢哋讲早晨啦。 我知。 菲律宾话嘅早晨系早晨，阿 Sir。 系啊系啊，咁 食得 学喎、 啊，系咪咁噶？ 梗系唔系啦， 八个姐姐都系咁讲嘅。 如果想你对个姐姐好啲咧，你谂下，你用翻佢个语言同佢打招呼，佢系咪朝头早都会开心啲先？ 系啊系啊，点讲噶？点讲噶？ 跟住我读啦，好难噶，我睇清睇多次先。OK， 听我读一次 ，Magadan Oh Maga。Magadan Omega， 我唔要 Omega 喎，唔 使食 Omega。 Magadan Omega， 系啊，你读得几好喎、啊，点 解咁似日文嘅？点解嗬 ？Magadan Omega，Magadan Omega， 知唔知嗰套卡通片咧？ 咩啊？咸蛋超人 啊啊啊啊！嗰套卡通片啊， 咸蛋超人咯， 系啊，好 系咪啊？ 系啊， 奥迪加嘛 ，Magadan， 应该 Magadan Omega，Magadan Omega，Magadan Omega，Magadan Omega， 即系 我 阿妈。 就算听住我哋上台嗰啲同学仔咧，都可以学下。你个工人姐姐可能听到会觉得特别开心噶嘛？ 系啊系啊，肥妹仔咧， 我有啊我有啊，我搵嚟一个希腊文啊。 喂，希腊啊，着好小衫嗰啲女神喎、 啊，好靓噶。 你快啲讲嚟听下。 我想去做嗰个姐姐啊嘛。 嗰、那个姐姐好啊，你攞台布笠住啊。 佢听住咯，叫佳咩达？ 佳咩达？真要拉咁长啊？ 佳咩达？系啊。 佳定佳啊？ 佳啊佳。 鸡啊！ 食嗰只 鸡 啊！ 鸡咩达？ 咩达？ 鸡咩达？ 系啊，系啦、啊，要咁样噶。 又系日文嚟嘅，点解咁似打咩嘅？ 鸡咩达？ 鸡咩达？ 早晨啊，咁样噶、 啊。哦，咁啊，咁、啊、我哋不如试下咧，我哋同一时间咧讲我哋啱啱学识嗰句早晨咧，睇下会有咩效果咯。预备啦，一二三， 靠！我 做翻我 business 啊！ 鸡咩达？早晨。 百名警队成员，亦都有消防员、救护员等公职人员确诊。纽约市的监狱亦都爆发疫情，当局决定释放300名触犯非暴力罪行的罪犯。副总统彭斯促请到过纽约市的人，以及由纽约前往其他地区的人士，自行家居隔离14日。七国集团外长就新型肺炎疫情举行视像会议，各国同意共同努力压制病毒传播。但是美国和欧洲官员表示，会议无法同意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呼吁将病毒称为武汉病毒，会后未有发表联合声明。蓬佩奥在会后单独举行的记者会上，不否认各国对病毒的叫法存在分歧，但他说所有外长都承认中国没有在早期提供病毒细节，并且试图透过发放虚假信息改变事实。他在记者会上再次将病毒叫做武汉病毒，表示应对疫情是最迫切的议题，各国外长承诺提高透明度。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沿岸有雾，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相当温暖，听晚同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周末期间天气稍凉。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400点，跌126点，总成交金额520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86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62点，升2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2.6升2.6，中国平安76.45升7毫，�阿里巴巴180.3升7毫，友邦保险67.7跌3.5毫，建设银行6.24跌9仙，中国移动56.15升5仙，美团点评90.95升2毫，盈富基金23.7跌1毫，小米集团10.4升8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5，英镑9.196，瑞士法郎7.965，澳元4.577，加元5.445，新西兰元4.518，欧元8.4623。

嗰啲嗰啲網上面嘅功課咧，可能因為個停課期越嚟越長，越嚟越多，佢哋覺得真心痛苦嘅。 係冇錯，同埋嗰啲屋企人咧，佢要幫手温書啊嘛。嗱，阿田嗰啲好啲喎，已經夠大個啦嘛， 搞掂， 佢可以自己搞掂咁滯啦嘛。咁咧，我個 friend 佢嗰兩個好細個咧，佢直情痛苦到一個地步咧，佢話。其实咧，你有冇谂过，唔系每一个人嘅屋企个家长咧，都可以帮佢全天候咁样准备功课啦。 系， 如果有啲人咧系要翻工嘅，可能就系得个姐姐或者阿爸，即系嗰啲爷爷奶奶嚟凑嘅话咧。佢話：你個功課係一定落後過你其他同學嘅喎。 係，其實可以幫佢上到開到個電腦，去到 Zoom 已經可能好成就你㗎啦。 即係我個 friend 佢直情佢話咧，其實你哋有冇諗過咧，可能會製造咗咧你教學上面個唔公平㗎？如果你哋嗰啲係雙職父母嘅話咧，佢輸硬㗎咯，真係唔掂㗎喎呢鋪。 嗱，如果係咁嘅話咧，嚟緊呢一單新聞，呢一位以色列嘅女士咧，我好想將佢推介俾我哋香港嘅爸爸媽媽認識。 咦，我哋越嚟越國際化啦喎！炒炒炒， 係啊， 其實我哋三位咧係識少少嘅以色列文嘅， 冇錯， 可以翻譯到咧呢一位嘅媽媽，究竟佢咧而家就日日對住嗰啲咧咩網上功課啊嗱，呢位媽媽嘅背景咧係有四個小朋友嘅， 四個真係， 佢真係癲咗， 我真係都 feel 到佢癲，佢瘦曬啊，見到佢。 點解生？點解佢生四個個樣係瘦過生兩個嘅桂花田咧？ 咁啊，因為桂花田未生之前已經係 生咗兩個啦，係咁嘅樣噶啦，已經係 OK OK。 我話佢辛苦到咁。咁样手， 你咪享乐到咁样咯，所以系咁，我哋点样介绍呢个以色列妈妈啊？佢叫咩名字啊？ 我哋俾佢出场 先。我真系唔知佢叫咩名字、啊，但我哋知道佢而家网上面红咗，而同埋点解要介绍同埋推介俾我哋香港嘅爸爸妈妈咧？ 好， 佢嘅做法，佢就拍咗条片， 系 话俾佢嘅政府知，究竟你哋啊网上教学令到我啊作为一个阿妈有几 suffer， 有几痛苦啊？而佢呢个咆哮，我一阵间先至解说，究竟。是对于他成个国家带来了一个几大的转变、啊、 好我们重金礼聘三个人揞了自己的利是钱不得窿就请到这位以色列的妈妈呢就跟大家讲两句的但我们用了更多的钱就请了一个以色列翻译 对 了他叫做以色组 是 的是的那我们准备了 以色组又好、啊、有些人意识不到、啊、 好我们预备了几激动先 好啊 מהבוקר אנחנו רק ביום השני, מיליוני הודעות בוואטסאפ, יש לי ארבעה ילדים שיהיו... היי לה, אני רוצה לומר שאין דבר, לא יכול להיות, זה כאילו אנשים מטורפים而家兩日咋？嗰啲老師每日一大堆 WhatsApp， 我有四個仔女啊，我夾埋每一日要封幾多個 message 啊？你知唔知有幾多科啊？而家科科都話要網上教學，我屋企得兩部電腦就四個人爭你離婚啦、啊。仲有啊，其中一個女嗰個老師，喂。你啊，真系觉得我个女八点会起身同你报道啊？你唔好发梦啦，佢啱啱起身咋？仲有啊，另外一个音乐老师，佢俾份乐谱我、啊。喂，你而家想点啊？我屋企而家有队乐队嘅咩？我唔识噶，你系咪想我搵支单簧管啊，帮我仔伴奏啊？麻烦你哋啊，叫啲老师收手啦。成日都叫啲朋友，叫啲小朋友啊，问佢哋啲功课做成点。喂，而家我个仔啊，日日净系对住部手机啊，不如你唔好问佢哋点啦，你哋问下我啊，因为我就嚟癫啊，咁多科，我而家啱啱教完科学，而家我要教数学啊，仲有啊，你哋真系唔好以为我乜嘢都识啦，而家你哋搞到我啲仔女啊，知道我原来系咁屎噶，我系乜嘢都唔识噶。喂，我实识分数转换啦，仲有啊，仲有啊。做啲乜鬼嘢嗰啲模拟测验啊？唔系真嘅测验，你哋把你哋算数唔好做啦，系咪啊？而家先至系第二日咋，我要好肯定咁样同你讲，呢、這、一个肺炎啊，搞我唔死，不过网上功课搞死咗我啦，你哋要收手啊 ！What the fuck？ 冇错，呢、這个就系以色列妈妈死唔断气，我而家删唔到佢麦。 我 系你播紧啦，原来唔怪之啦，我话真系接力赛啊，真系我明白啊，系咯，闹得好流利。 我想话剧底影得好好啊，演得好好啊， 系啊，非常好、啊， 好真情流露啊，唔、啊、以为你真系过来人啊。 系啊， 我哋生咗四个， 我哋香港嘅妈妈，不如你评价下呢位以色列嘅妈妈嗰种苦水同埋怨气，你系点理解嘅？ 即系只不过咧，佢而家先即系 瘦出嚟， 瘦出嚟啫。想当年咸丰年嘅时候，我都系会系咁嘅情况噶。 吓、啊，佢呢一隔嚟到咁样。突然间将自己 摆去含辛茹苦， 系咯，唔系叫你讲而家你有之前有几辛苦、啊。 唔系、 哦， 我明白，好真系 好明白。Okay. 因为而家咧好多电视咧，即系都走访咧嗰啲家庭去问下佢哋咧，两个嘅有啦，一个有啦，四个三个仔女咧，香港其实就唔会话拖多到好似佢咁四个嘅，但系三个 四个都唔少噶啦，不过唔多数咁解啫。 系唔多数系有嘅，即系琴日睇到一个咧系三个仔咧，哇！真系见到人都癫嘅， 三个都系仔啊， 三个都系仔啊，仲要 一定好瘦系咪？ 真系 Doremi 啊，又唔系嘅，淘气啫，见到佢，佢话真系啊，饭都冇得食嘅，佢话而家。佢话仲有啲器材咧，你真系屋企系咪要有三部电脑？好似佢咁样， 系 四个仔女得两部电脑，其实都系唔够。 佢哋仲要一齐上堂噶嘛？因为你谂一啲时间咧，佢唔会帮你话分开啊。你十一点到十二点咧，同一时间咁点？ 同埋大家唔同年级噶嘛？ 系冇错。 同埋我觉得头先佢最令我谂嘅，即系有 讲得好型嘅， 唔系我觉得好型嘅。你啊，搞到我而家喺阿面前仔面前冇晒常识啊！ 呢个我又觉得就真吓。 你 本身系咁噶啦， 好嬲啊！我都觉得佢 啱噶，啱噶， 佢出丑啊！连系嗰啲咧音乐科咧都要上呢个就系网上嘅教学啊！ 我就识吹单簧， 呢个好笑！你掉份谱俾我做咩啫？你觉得我会识教个仔咩？你而家系咪叫我搵到另外一个仔啊？攞单簧管嚟帮佢伴奏啊？冇可能噶！ 我吹笛嘅啫嘛，系咪先？ 系啦，即系觉得呢啲咧，即系其实都几讲到咧，就系嗰啲咧家长嘅现况，电脑唔够分啦，其实阿妈真系。譬如佢話講到數學，你要我教分數轉盤， 係啊，我唔係乜都識噶嘛，草嬌婆我哋叻啫，喂，但係佢好似係有效果嘅喎，可以搞到。 佢呢個效果好勁，因為後尾咧，所以我就話真係，如果我哋香港嘅媽媽你哋好吃力嘅話咧，不如你哋都試下拍段片，將你哋嘅苦講咗出嚟啊！ 係咪要用以色列文講先？ 可能要嘅。 我覺得佢係要有翻佢嗰個勞氣度， 係 勞氣度咧係好。 唔係佢個結果而家係好喎嘛？ 係啦，因為咧佢就接受記者訪問，佢紅咗啊！呢條片出咗街之後咧，佢就話其實咧，佢哋本身喺以色列度住咧，因為嗰邊咧耐唔止就會有打仗嘅情況。佢話咧，其實網上教學咧，佢哋唔係新鮮嘅嘢嚟嘅，佢係有做嘅。不過佢話咧，唔知點解而家去到呢個疫情底下，學校嘅要求實在太高啦。佢話就算我哋呢啲有經驗嘅咧，都搞唔掂，所以佢忍唔住要爆啦。 爆啦！ 爆完咗之後，令到以色列喺呢段片出咗街之後嘅五日。他们决定停止网上授课。 这么犀利、 哦、哎呀 这么听民意。 咁你谂下啦， 咁受到压力， 女神像要即系作佢个样嘅喎，应该系要。 唔系咯，喂，佢可唔可以请佢用以色列文同我哋呢边啲政府讲几句咁样咧？ 唔系，其实我自己觉得咧，我哋如果要揾嘅话咧，香港好多妈妈咧。嗰、那個激動度啊、流暢度啊，其實可以好比呢位以色列媽媽㗎。 同埋香港有咁多唔同國籍嘅媽媽， 嗯， 你諗下佢雖然都係攞三粒星座，但可能有啲咧，講普通話啊，嗱、廣東話，可能佢有啲已經係嗰啲日文啦， 有好多啊，韓國啊，你估唔少啊，真係。 你個八國聯軍啊，今次唔係軍係八國聯軍嘅話咧、 哎，大家都要學下呢個以色列媽媽嗰個態度喎、 啊， 要 係啊， 咁樣。 但係佢可以令到政府願意改變，但係嗱，佢又冇講話。佢唔再用呢个网上教学啦、嗯，但其实佢都系冇复课噶嘛， 叫佢翻 学，其实冇复课噶嘛，系。 佢哋嗰边咧，即系因为疫情嘅关系咧而停课咧，开头咧系一个星期嘅啫，系啦。但系个阿妈呢一段片系第二日就已经上架啦嘛，因为就 系 话唔得啦，我搞唔掂，我搞唔掂，即系起码做到一样嘢咧，就系嗰啲可能佢哋依然系唔使翻学，但系网上授课啊各样嘅嘢咧就即刻停止咗，因为知道咧其实搞唔掂嘅，啲妈妈喺屋企度搞。唔掂，我估其实好多香港嘅妈妈，其实而家都系一样嘅状况，就系、是、我都想教佢噶，我鬼识教咩？我真系唔识教嗰啲咩数学、科学噶。 我认真啦，我见咧即系我女咧喺屋企就视像教学嘅时候咧，咁、我就话，我话点解阿妹啊？点解你成日都系人哋讲，冇你讲嘅？佢话，我听咪得咯咁。咁我话，咁你咁样上堂咧，你吸收唔吸收到噶？佢话。都一半一半啦，都系麻麻地嘅，即系话咁样，因为个个唔系可以咁专心专注，你喺学校喺个课室度可以一齐专注啲啊，系咪先？但系喺屋企实在太多外在环境咧。是会影响到进度的。如果是这样上堂是又是真是真正当学习跟住之后不去教返嘅呢我觉得是大件事的。 即是他们好像停学真的停学了半年不要以为真的网上教了或者我给了一些 notes 你就你 就 会识的。 是啊不是咯一定不是咯。 是啊来给个数字你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就截至即是12号为止啦。佢話咧，全球咧究竟有幾多小朋友咧係受到停學影響嘅咧？ 我諗 總共有 幾億啊？ 三億九千一百五十萬，全球加埋，因為包括停課啦，同埋即係可能學校唔開啦咁樣。咁佢話咧，其實佢仲有一啲地區咧，大範圍都會停課嘅。 咁所以佢话咧加加埋埋咧，其实可能有咧。五億幾嘅學生咧，可能咧受到教育嘅權利咧，係即係遭受呢、這、一個剝削啦。咁佢話啦，最緊要係咩咧？突顯出咧好多咧貧富之間嘅嗰啲差異咯， 啊、 即係就頭先講嗰啲 電腦咯，係咪啊？即係譬如上音樂，你係咪個個屋企有琴先？ 又或者簡單嚟講，有啲朋友咧，即係我哋香港都有見到一啲低收入嘅家庭咧，譬如屋企冇 WiFi， 要去黐 WiFi 啊，又或者啲爸爸媽媽就話。根本屋企就冇電腦嘅，咁、我點樣上呢個網上嘅課程呢？其實呢個係一個好現實同埋好真嘅情況嚟。 佢有啲針工到咧，佢話早餐咧原來靠學校咧有啲營養午餐啊嘛，即係你俾咗牛奶錢咧，佢話屋企冇得食。佢話你而家留 留咗，香港定 唔係香港 第 啲地方？ 哦哦 okay、 即係佢話聯合國佢一統計咧，呢一個停課咧，唔係淨係話令到你可能見唔到同學仔咁簡單啦， 即係食都冇得食。 係啦，有啲誇張啲嘅食都冇啖好食啦。咁、如果就算你話大家都有温飽啦，咁但係如果大家啲父母家庭背景唔同，環境許可又唔同嘅話咧，佢、都會突然間令到你嘅教學啊，所有學習進度咧都全部唔同曬嘅。 咁好啦，嗱，你又喺度話即係俾你視像，話俾你視像學習，又話唔得啦，咁啊唔俾功課又 唔係啊停課咯，真係有人話留班啊。即 係 當呢一年唔好搞啊，係啊，嗱，全世界我哋估唔到啊，但係各自地區咧，譬如我嗰個爸爸朋友咧，佢真係真心好想咧，佢話不如你唔好計啦，呢一年我兩個女死硬嘅喎。得屋企人教，但我哋又唔系全职可以留喺屋企。咁如果隔篱嗰个阿小芬突然间咧，佢原来有好多个屋企人咧都帮佢手嘅，温好多书嘅。其实真系抛离咗噶咯。系啊，但呢个抛离仲要唔系即系一个公平线上面咧、所以有啲家长真系话嗱，唔复课系为咗保存健康嘅。 系，佢哋认同嘅。 系啦，但系咁既然嗰个学习进度差咁远，啲父母就嚟呕晒血咁样。 又真系 啊，因为你谂下，啱啱喺2019至2020年度咧，佢哋净系翻咗上学期。 是啊， 其實上學期都有很多的同學仔，因為社會都發生過前所未發生的事， 有些運動嘛， 又 停了學， 然後有聖誕假，其實他們實質可能真的回了兩個月學而已。 其 實就算是不要說那些小朋友，當大那些大學的課程，你想想，我有朋友他讀了一個那些 Master 的課程，他說錢給了，學費就交了，其實堂根本就好像沒有上過一樣，你是不是可以回水，還是你說我是想學習的，因为嗰样嘢，我想学习已经一个 mature student， 一个成年嘅同学仔嚟噶啦，咁样佢就话，一系你就回水，一系你系咪俾我可以读多一年咧？如果唔系，我俾咗钱，好似冇学过嘢咁样，咁我啲学费交嚟做乜嘢啊？ Pockets is fat like Tony. Soprano, the rock handle like Ben X2.

有調查發現，農曆新年之後，受訪者失業人數升大約四倍。調查訪問364名居住在劏房或者低收入基層人士，發現失業人數由農曆新年之前的32人升至農曆新年之後的161人。樂施會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神愛關懷中心、關注綜援低收入聯盟、民社服務中心在今個月16日至22日進行電話訪問，調查發現有大約三成受訪者說公司曾經暗示有裁員，超過七成受訪者對能夠保住工作或者是再找到工作感到無信心。團體促請政府向受疫情影響的失業和就業不足人士發放每個月5800元的短期失業津貼。因應疫情日趨嚴峻，政府舉行的傳媒活動今日起實施新安排，以保持社交距離。平日行政長官辦公室地下大堂和政府總部西翼地下大堂舉行的會見傳媒環節將會全部改在政府總部地下演講廳舉行。為了盡量減少聚集人數，在政府總部地下演講廳或者海港政府大樓、政府新聞處新聞會議室舉行的記者會，每間電視台限派最多三名代表，其他大眾新聞傳媒機構每間最多可以派出兩名代表。會場內將會有相應的座位安排，俾採訪的記者保持適當的距離。美國一日之內新增超過10000人確診新型肺炎，累計增加至超過68000人感染，成為繼中國和意大利之後第三個最多人確診的國家，當地死亡病例突破1000宗。在疫情最嚴重的紐約州，確診人數超過33000人，超過360人死亡，大部分確診和死亡病例都來自紐約市。當地有超過200名警隊成員，亦都有消防員、救護員等公職人員確診。紐約市的監獄亦都爆發疫情，當局決定釋放300名觸犯非暴力罪行的罪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沿岸有雾，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相当温暖，听晚同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周末期间天气稍凉。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337点，跌189点，总成交金额609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76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11点，跌2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1.2升1.2，中国平安76.15升4毫，阿里巴巴181.1升1.4。友邦保險67.5跌6毫，建設銀行6.23跌1毫，中國移動56.35升2.5，美團點評90.6跌1.5，盈富基金23.55跌2.5，小米集團10.26跌8仙 ，FIE 南方恆指8.41係升2.1。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5，日元110.62，瑞士法郎0.974，澳元0.591，加元1.425，新西兰元0.583，人民币7.111，英镑对美元1.185，欧元对美元1.092。日经平均指数报18733点，跌813点。港金现价报14830蚊，系升9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02.72美元，賣出1611.5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浙江街有道路工程影响到挤塞噶，咁而家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二号干线石门桥马鞍山同埋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踩单车要尽量使用慢线，靠左行驶要同大型车辆保持一定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星期六有咩做好呢？ 我鍾意影靓相，不如行下山啦。 行山好多人喎，不如打机啦。我打机好蠢㗎，星期六我会屋企煮下饭扫下地咁就算㗎啦。 唉。 喂，不如咁啦，星期六又冇家去留喺屋企，不如就听实逢星期六下午四点至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师培、阿乐、莫莉嘅寻常事认真做啦。 两个钟唔够口，咪留喺屋企听埋重温咯。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如果俾曾志豪播歌，佢一定会播 Beyond 嘅歌。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 喂呀，我唔系成日播呢只噶。 咁就播呢只啦，无法可收拾的一对手。 咁 Beyond 啊，系香港人嘅集体回忆嚟噶嘛？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谂起我。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继续翻嚟丰收快活人啦吓，阿田嘅家族终于都关你事啦。 咪就係囉， 你有冇事㗎？ 真係啊， 係囉， 睇見 好疏堂下㗎嘛，你知你呢啲阿姑啊，你有冇瞓啊？係囉， 有冇 事啫？ 係囉，最近見到就係佢與卡米拉分開隔離幾個字都幾好嘅， 即係點解呢？你係用咩身份去兩公婆要隔離有幾好呢？ 係 咪？ 咪就係要隔離囉，點解唔隔離啫？其實呢，我啱啱先同阿豪仔喺度講啦，就话啦，点解即系你话咧？而家你睇好多世界新闻嘅时候咧，个元首啊走晒出嚟嘅时候咧，个个阿头都冇戴口罩嘅。咁你话佢哋啲国民点会戴口罩啦？系咪先？咁当然咧，英国都更加系啦，系咪先？ 系啊，而家就中招啦，因为查理斯王子就确诊咗。 嗱，我哋要咁样俾个位佢嘅，佢系叫做咧皇室第一继承人查理斯 王储，英国王储 查理斯。 佢作为储都储咗好耐噶啦， 我 谂佢自己都冇谂过会储咁耐， 二年七十一岁，系啊，都仲未当选做， 佢都仲系储子，如果咁计嘅， 真系啊， 储王子啊嘛，系咯，处理嘅王子嚟 嘅。咁啊，就话佢已经确诊咗啦， 其实我琴日咧收到第一个嘅信息，应该系豪仔 send 俾我睇嘅， 系啊， 跟住我睇到嗰阵时咧，我自己咧我都唔信啊，因为我 隔離嗰個就係英國人，我嗰陣時同佢一齊啊嘛，我都唔夠膽話俾佢知住。我但我即刻咧，我你知而家幾多假新聞㗎啦，即係唔係唔信你豪仔，係我唔信所有嘅新聞啊。一 check 嘅時候咧，就發現咧，所有外電嘅報道咧已經係話確診咗啦咁樣。跟住所以咧，呢個都真係一單好大嘅新聞嚟嘅。 咁啊，即係我又睇翻佢內容咧，佢點會唔確診啊？因為佢話佢喺最後一次工作 好狠，大埔俱樂部係啦。 即係點？ 其實有幾唔中意佢啊？ 三月十二號，佢話即係最後一次露面，但係講緊三月十二號都已經喺度叭叭聲嘅時候咧，佢就不停咁樣出席好多嘅公眾活動啦，包括呢個白金漢宮嘅授勳儀式啦，跟住佢話不過都好詳細，即係好都講到明嘅，獲獎者咧係冇同佢有身體接觸嘅，跟住又去到咧倫敦呢個市長官邸咧嗰度出席呢個晚宴，為呢個澳洲山火震災，咁前一日咧又去咗倫敦出席咧呢個王儲基金活動，咁仲同呢個男星咧皮亞斯布士南咧同埋嗰首樂隊啦嚇咁一齊見面，但係兩人佢哋咧冇握手嘅咁，跟住最值得一提嘅就係十號嘅時候咧，查理斯咧就喺呢個克拉倫斯宮出席呢個全球水資源慈善組織呢個高峰會，係啦，咁就講緊全球嗰啲叫做 都冇戴口罩嘅， 係啦，氣候變化影響啊，咁啊包括在場有一位摩洛哥嘅親王帝阿爾拔二世， 係， 而佢係喺上個禮拜確診咗有呢個肺炎嘅， 係啊， 咁你話咧，咁點搞啊？ 即係話 佢哋英國嗰方面咧都話咧，唔知呢個係咪就係源頭，因為其實都話佢出席過好多公眾活動啦，同好多人咧即係有見面過，未必有即係近距離接觸啦。咁啊，雖然呢個摩洛哥嘅親王咧就之前確診咗啦，但係唔係個源頭就係由佢 嚟 咧？查理斯咧，咁呢個咧都係一個問號嚟嘅。 因為佢出席得太多，頭先我所講嘅咁多活動係咪先？而同埋咁多活動都冇人戴口罩。 但係睇翻嗰啲相。樣咧，佢同嗰位嘅摩洛哥嘅親王咧，係打對面坐嘅，係啦，面對面咁樣 嘅，就唔好平排。 即係我哋建議食肆嗰種坐法咧，佢就冇嘅， 冇咁 面對面 face to face 嘅咁樣嘅。 係啊，咁啊，雖然咧就話啦，嗱，佢啊，即係最後見佢阿媽，即係 英女王 咧嘅時候咧，咁就係話 李英女王咋， 即係十二號嘅時候， 我哋好耐冇放佢個生日假啦，已經 係啊，冇咗好多年啦，係啦，咁樣就暫時。都話女王咧都要去即係温莎堡嗰度咧避一避疫， 係 啦，就真係隔離。 之前已經去咗㗎啦，就係話咧佢本身每一年嗰、那個復活節咧都會翻去温莎嗰邊度過嘅咁樣。咁但係因為咧疫情嘅關係喺倫敦嗰邊咧就把聲啦，所以一早咧佢哋就已經咧同埋佢老公早啲起行啦咁樣，就話咧只係咧隨行咧得八位嘅員工嘅啫，八位嘅朋友咧。即係同佢就相對地都會保持住一個兩米嘅距離咁樣先至會接觸嘅。 我諗咧，佢哋第二嘢俾女王咧要攞嗰啲咧，即係夾嗰啲 咩自拍神棍咯， 係嗰啲咁樣。女王攞嘢啦咁樣， 同水飯房冇乜分別，擺喺地下自己攞啊！你咁樣真係。 其實而家好多人都做緊呢個方法㗎，咁樣咁，但係佢哋咧就係話咧，另外可能大家都會有擔心嘅就係、是，喂嗰啲好可愛嗰啲佢啲孫咧，佢啲新抱啊，啲仔女有冇？ 见 过 啊，咁 样，阿 Charlotte 哈利 阿亨利，咁佢会唔会系走得快好世界咧？ 都可能系嘅，因为咧就好似话咧嗱，佢就系、是、好似系十号啊，就同呢位嘅摩洛哥亲王见面噶嘛，即系呢个就 系 嗰条线啦。 系啊， 应该佢见嗰啲仔啊、女嗰啲叫咩？阿仔个老婆新抱啊， 新抱， 另外啲孙咧应该系九号见过之后就冇见过啦。 系， 咁所以咧佢哋 就 好似暂时 安全 咁样。 同埋佢住嗰啲皇宫咁大咧，其实咧佢哋见面嘅时间系咪应该好少嘅？ 其实佢哋应该好疏，我觉得。佢哋啲皇室禮儀又咁見外嘅，你會覺得好似咧就行曬禮咁樣噶嘛？不過，但係我想問下咧，佢哋仲有冇錫手背呢個禮儀做緊㗎？ 冇啦，上次咧佢出席活動咧，佢咧阿查理斯 好熟喎，所有新聞你都冇咁熟嘅喎。 係啊，佢家族嚟㗎。 咩啊？查理斯 俾人驅逐咗出門啦，佢 今日升中追住佢。我即係咧休日影到有新聞影到咧，佢又想不停咁想同人哋握手，跟住咧啲人就話咁即係 反而啲人拒絕佢啊？ 拒絕佢，跟住佢係啊，咁跟住咧就。做手踭啊，咁样即系跟住即系合十咗咁样。哎呀，你好啊，咁样。 即系你谂下，如果佢再见阿女王嘅时候咧，仲系锡手背嘅话咧，好大件事嘅。 系女王陛下。 睇下咧，如果女王同人哋撞手踭咧，耶哟！ 系啊， 九 啊 几岁。 佢话女王都有戴咗手套噶啦，不过佢哋就话咧，其实戴手套仲危险啲，因为你冇洗手噶嘛。 系啊。 系啊，嗱，而家你谂 下啦，查理斯个心系谂紧啲咩 嘅？系啦，万一佢有事，而嗰个疫情又医唔到佢嘅话。 你又唔使咁快啊嘛？ 唔系医唔到佢，即系要入医院啊嘛。 唔系我都系谂住做隔离啫。 我 嗰个心情咧，可能佢就会觉得第二样又唔见我咁早中。 系 呢样使唔使早到系我行先啊？ 等咗个皇帝等咗几廿年都未到。 等咗几廿年啦，真系。 咁又冇理由成日都话要等佢阿妈落嚟嘅啫？点解先？做咩要佢？ 佢个妈唔落嚟，佢都点上去啫？ 点解要咁样要有呢个动作啊？ 边个动作？ 唔系点解要佢阿妈？佢明明佢妈冇乜事干，做咩佢退落嚟要俾佢做？ 其实都九廿几岁退休都合理嘅， 合理啊，系咯， 到长命八二岁啊。 唔系阿田系谂住咧打牌咧冇理由要我过庄噶，我未输啊， 你都要谂， 我未输啊，做咩要过庄啊？ 明又冇话打得完嘅，系咪先？ 冇啊，所以其实咧，我成日都话早排就亨利话脱离皇室咧要独立生活啊嘛。佢会唔会查理斯更加应该早发呢封信呢？ 我都系咁， 佢 应该 早 啲 脱离啦，唔系咯？个老豆而家仲系永远的王。房署喎， 系啊，所以咧，即系我成日都话啦，喂，你啲阿头啊做得唔好啊，啲国民点会去跟你啫？真系个个都冇戴口罩、啊。 喂，我真系觉得佢哋咧可能会认为我元首嚟噶，我皇室嚟噶。如果我戴口罩，即 系 好似话俾人听咧，我有病，再唔系就话俾人听我好惊，我唔戴啦。嗱，你谂下点解咁多佢哋嗰啲咧？默克爾又冇戴、 啊、 特朗普又冇戴、 啊、 英國呢幾個。 我最驚嘅就係佢哋個個都冇戴之餘，佢哋每一個行出嚟講緊嘅說話呢係好多人驚㗎喎。即係可能我哋個國家呢會有一半人感染啊。 係啊 係啊 都係講緊 都係唔戴口罩 嘅信息嚟。但都唔戴。咁譬如我哋講我哋香港嗰啲啊。係 囉。 佢哋當然都有試過話，唔使大家一齊除啊， 係咯，戴咗都要除。 但後屘佢哋而家個個都戴， 個個都戴翻啦。 所以咧，我有睇翻咧，我哋即係中國啦，我哋習主席啦，我哋嘅政府團隊啦， 中港澳台啊嘛， 台灣啦、澳門咧，個個有戴曬口罩㗎。係咁啊，反而我就見到咧，其實杜特爾特都冇戴過， 所以你見到 外安倍晉三都冇戴嘅喎。 外國有好多咧，唔單止係元首啦，直情係佢哋啲議員咧，國會議員啊，美國你諗下，佢參議院又有啲都。中咗招，你都会谂啊？点解佢哋唔觉得自己个职位咁重要嘅咩？ 系啦系啦，佢唔觉得佢要行头带领咧，即系国民先会听，即系会睇啊，头都大啦。 咁就难怪啦，真系。 系咯， 我想问一个问题啊，世卫嗰边咧出嚟开记者招待会都日日开噶啦，佢哋都冇啊嘛。 系啊系啊， 谭德赛都系唔戴噶，谭生真系。 系咯，佢都系冇戴嘅。 所以我谂呢个咪就系佢哋做得唔好咯。自己唔戴口罩，你都搞到而家王柱都中招啦。 系啊，睇下佢睇佢点样，吓你又知 道。你好似想讲卡米拉噶， 头先讲咗一开始。 你做咩笑咁开心啊？ 唔系分开隔离。 佢个心里面同佢行动上面都真系唔会诅咒卡米拉噶。 系啊， 冇 噶。佢仲喺度研究，原来卡米拉大过查理斯啦。 系啊， 跟住心里面又喺度讲咗几句祝福嘅说话啦。 系啊，同埋佢哋而家要分开瞓啊，几好啊，系嘛？ 再爱了，最好的结果。那些爱恨两难，贪心闯祸，谁会没听说？爱情来了去了，分了合了，只是个迷惑。无论因为自恋，所以自私变得自我，还是心思着火，自意摸索，终于失落。洒脱，爱让人坚强，让人虚弱，让人受折磨。有人心痛冷漠，坏的人又卿卿我我。有人很想看破，拒绝再说爱你爱我。谁都没有把握，靠几句承诺，能否在荒芜爱情的沙漠？是个。 装模自意摸索，终于失落。不爱让人寂寞，是爱更难洒脱。爱让人坚强，让人虚弱，让人受折磨。有人心痛刚过，换个人又心情默默。有人很想看破，拒绝再说爱你爱我。谁都没有把握，靠几句承诺，能否在荒芜爱情的沙漠开美丽花朵。着火自意摸索，终于失落。不爱让人寂寞，是爱更难洒脱。爱让人坚强，让人脆弱，让人受折磨。有人心痛刚过，换个人又卿卿我我。有人很想看破，拒绝再说爱你爱我。谁都没有把握，靠几句承诺，能否在荒芜爱情的沙漠开美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头先听过有张信哲嘅《王子公主》啊，我哋琴日讲咧就话，你而家知道东京奥运就要延迟一年举行啦， 系 啦，由2020就变咗2021啦，不过个名都唔变噶啦， 系啦， 即系我觉得呢啲有少少呃自己啦，唯有就冇啊，我冇变到。 喂，如果变咧，其实佢又要重新再印过好多嘢啊， 系啊， 冇钱啊，系咪先？ 唔掂啊，真系唔掂。 佢系唔系讲紧咧，即系要再重新即系延迟一年嘅话，佢点解系使多好多钱？其实佢哋都应该打唔到个和噶啦，应该 打唔到个和。咁咧，究竟你话咧，当一个 仔啊， 好 啊，因为有一年咧系又系冬奥咧，跟住因为佢唔知咩原因系取消咗噶嘛，又系 好似战乱唔知咩系啊。咁究竟喺实际上咧，会有啲乜嘢嘅影响系马上出现咗嘅咧？即系话当呢个奥运咁大嘅盛事要延迟一年咧，有啲乜嘢嘅设施啊，或者 我即刻谂到系奥运全盛火，因为佢哋开始咗噶啦嘛， 系啊， 所以要即刻叫停咁样咯， 停咗啦，系啊，冇得再喺嗰、那个福岛嗰度开始。 系啦、啊，你有冇谂过咧？就系佢哋遍布咧喺唔同嘅城市街头咧，都会有呢一个倒数计时器。 我见到啊， 系啊， 即刻停晒。 咁你话嗰啲倒数计时器咧，佢话 再加时啫嘛，系咪先？ 嗱，有啲咧就将佢加咗，即系变咗333日。 系啊系啊， 即系好似加多一年后咁样咧。但有啲实在未免太低能啦嘛，即系觉得咧仲要变咗300几日咧，佢又全部变翻一个正常嘅时钟咯。 咪其实都合理，因为其实而家佢个详情未讲噶嘛，话延期一年，但系咪真系365日啦，定系364日啦？佢都要夹翻啲日子啊，星期嗰啲都未即系星期几嗰啲啊，未必真系完整嘅一年365日咁啊。其实， 但其实我觉得系作为一个钟咧，咁都 OK 啊，起码唔会废咗落嚟啊嘛。 哦，都系都系， 即系好彩佢仲有一啲叫做时计嘅功能。 系啊，嗱，跟住咧有啲就好实际嘅，佢话佢哋日本人咧就为咗呢一个东京奥运咧，佢话有啲咧就攞咗年假，有个休假期噶。咁佢话啦，其实如果奥运延期嘅话咧，呢、這个已经冇咗意义嘅休假咧，仲有咩特别意思咧？咁样，即系有啲人攞完之后啦，嗰个假有啲咩做咧？ 咁你咪喺度当地自由行咯，因为佢哋自己国即系本土国都可以呢譬如你喺东京嘅，你咪飞去大阪度当去玩啫。 唔系噶，即系可能都会 系冇咗个意义嘅， 系觉得冇咗个意义啦。 系你真系因为想去参与奥运嘅。 系啦，咁仲有一样咧，大家就问啦，其实咧， 不过佢话嗰张飞冇得退咯。 冇得退啦，而家系嘛？ 冇啊，冇得退啊！ 咁我出年嗰张再买过。 知喎，佢而家未有。 你讲紧系边一张飞？你讲系飞机票啊，定系入场？ 入场 啊 嘛， 入场啊。 O K， 冇得退哇，咁咪好大件事喎、 啊。好似话冇得退啊，但系因为佢啱啱先确实话， 我估佢嗰啲嘅详情应该会之后就会再公布嘅，系啦。 啱啱话去褪迟一年啫嘛，咁跟未有定案 咯。系啊，咁然后有人亦都计过条数咧，佢就话其实咧究竟系延迟一年咧系容易啲啊，定系直接取消咧？ 哇，冇得取消嘅。對於因為其實咧，日本嗰方面咧，任何佢哋嘅代表啊，即係首相有邊個都好，一早就講唔會取消，唔會取消，即係聲大都起梗嘅。 係冇錯， 因為即係佢哋翻哇翻唔到身啦，因為一取消就有啲錢。 嗱一來啦，二來咧即係琴日有聽新聞咧，就話咧係呢個東京奧運咧，對於安倍嚟講咧係一個好重好有意義，話佢阿爺嗰年代咧就話我要東京要有一個奧運會嗰啲咁樣，即係有啲咁嘅意思。 哦，即係有講過想攞嚟振興經濟嘅，同埋佢哋都希望話用呢個方法咧展示國力啊嘛。 但其實咧嗱即係咁講，佢哋而家話褪遲一年啦。係。咁但係你覺得褪遲一年好有問題嘅咩？ 对我哋嚟讲冇问题噶， 我觉得。 但你知唔知褪迟一年咧？ 对于佢哋就好大问题啦。 嗱，佢哋之前计过条数嘅，点解话咧褪迟咧系会有好有影响咧？因为佢话嗱，如果你褪到2021咧都仲好啲。开头因为未知褪到几耐咧，佢话嗱，如果你褪到2022嘅，佢话你谂下两年后就已经系再下一届奥运啦。嗰届好似系巴黎奥运嚟嘅。佢话如果你再嚟下一届嘅话，佢话已经重叠期好近啦。佢话咧，原来第一有考虑咩咧？佢话啲赞助商。佢话喂，咁我嗰嚿钱点先？即系如果你两年后已经有第二届嘅话咧，其实好似好傻喎，即系个期太短咧，大家会疲劳啦咁样。 啊，系啊， 同埋你要用多两年时间，即系你要继续即系平，其实两年呢嚟紧呢两年，如果要延迟嘅话咧，都系佢个宣传期嚟噶嘛， 系 佢每一日都使紧另外嘅钱噶嘛， 系啊， 系啊，嗰啲赞助商咧，因为你知佢哋最讲就系咧，俾钱嗰、那个即系宣传效果啊嘛， 喂，同埋唔啱嘅两年后，因为两年后变咗世界杯噶啦嘛， 啊有撞正啦， 世界杯即系同佢系相隔两年之后，世界杯两年之后就奥运咁样先隔噶嘛， 系啊， 就算系咧，佢话要延迟一年咧，而家都有好多咧就体坛盛事啊，因为本身咧即系。任何一個運動，佢都有自己嘅聯賽啊，隊與隊啊，國際嘅賽事嗰樣嘢咧，即係唔係淨係足球嘅，籃球又好啦，網球都好嗰樣嘢啦。其實就要配合翻所有嘅運動個 schedule 咧，要重新再安排過咯。 係啊，嗱，咁呢幾日咧，大家又炒熱咗一單咧，就係話嗰個動畫咧。就神的预言咧，就讲咗话东京奥运咧就搞唔成， 系咩？ 我冇睇到， 系啊，呢套动画咧，我谂大家都有听过，就算冇睇过内容咧，阿基拉啊 ，OK， 有听过呢、這个啦，大 有 黑羊嘅作品咧，嗱，咁其实咧已经讲紧1988年嘅事啦，咁但系1988年佢今咧就好耐啊嘛，你30几年咧，嗰阵时就你好兴就话究竟预言之后会发生咩事咧？原来佢话咧呢一套动画阿基拉咧喺1988年上映嘅时候咧。其中有一幕咧，其中有一幕就话啦，东京奥运会喺2020年就举行嘅， 咁犀利系 啦。第一，佢哋有呢个预言啦。 1988年佢咁啱讲正，真系今年 系啦，佢又已经讲中咗2020年会有东京奥运啦。 主角动画系几时推出？ 1988年 啊， 1988年， 三十几年前 啊，好啦，第一就已经噏中咗咧，东京会命中呢个奥运啦。第二，佢喺个动画里边亦都预言咗咧，就系话。京奥会喺开幕前，呢个东京奥运啊，会喺开幕前唔够半年就取消。 点解会咁犀利？好惊、 啊。冇错，佢里边甚至乎 动画嚟嘅啫。 动画嚟嘅，但因为佢系预言咧，即系话战后嘅日本咧，就话会点样即系灾劫重生啊。咁所以其实佢系有好多预言啊，同埋讽刺嘅味道咧。但系结果咧，嗱，第一就 明白啊，但系点会中得咁紧要啊？嗱，先嚟讲 系啊， 佢话东京会攞到奥运已经犀利啦。 佢其中有一幕咧，就系佢个动画里边咧就写住东京奥运2020年咧就话开吹正式啦，仲倒数147日咁样，但下边咧就有好多人写住终止啦、反对啦、停止啦咁样，咁所以佢就话咧，即系越嚟越贴近现实。而佢第二幕咧噏中咗咧，就系佢话喺套动画阿基拉嘅动画里边咧，就曾经出现过啲报道咧，就系批评咧世卫应付传染病嘅策略系遭受批评。 哇，有冇咁神啊？ 真系啊！ 嗱、 no, ，真系神之预言嚟噶呢个系。 预言啊，喂，即系例如话嗰、那个疫情几时会完啊之类嘅嘢 啊。 我哋而家都冇乜嘢望噶啦，望下阿基拉佢帮唔帮到我啊？不如 我净系希望咧，佢嗰套动画就叫阿基拉，大家千祈唔好就搞错咗咧，变咗拖拖拉拉，唔好呢个疫情咧一路拖落去咧，冇人开心噶。 都有可能违反法庭禁制令。警方如果发现网上非法披露行为，将会展开调查并作适当跟进。美国一日内新增超过10000人确诊新型肺炎，累计增加至超过68000人感染，成为继中国和意大利之后第三个最多人确诊的国家。当地死亡病例突破1000宗。 在疫情最严重的纽约州，确诊人数超过33,000人，超过360人死亡，大部分确诊和死亡病例都来自纽约市。当地有超过200名警队成员，亦都有消防员、救护员等公职人员确诊。纽约市的监狱亦都爆发疫情，当局决定释放300名触犯非暴力罪行的罪犯。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有几阵骤雨。今晚有薄雾，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明日相当温暖，明晚和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周末期间天气稍凉。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543点，升16点，总成交金额664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76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11点，跌2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3.8，升3.8。中国平安76.55，升8毫；阿里巴巴182.2，升2.5；友邦保险68.05，跌5仙；建设银行6.31，跌2仙；中国移动57.05，系升9.5；盈富基金23.85，升5仙；美团点评91.6，升8.5；FIE 南方恒指8.24，系升3仙。小米集团10.36，升2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5，英镑9.204，瑞士法郎7.966，澳元4.59，加元5.447，新西兰元4.528，欧元8.4687。每百日元对港元7.00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682。日经平均指数报18,934点，跌612点。港金现价报14,830蚊，升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03.88美元，卖出1,610.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一些封路措施。在港岛中环添华道，由于有临时交通安排，现时添华道来回方向和立法会道仍然都是全线封闭的，经过的朋友请你留意，就是添华道来回方向和立法会道仍然是全线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交通暂时正常。其他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二号干线石门桥方向马鞍山、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取脚手转士巴拿扁嘴钳起重器， 起重器扁嘴钳士巴拿手转脚取。 阿祖豪仔，你哋冷静啲，有事慢慢讲。 冇得慢慢讲啊，要即刻做噶啦。 如果你哋边个受伤咁点算啊？ 就系为咗要防止受伤，所以咪要好好保养常用工具咯。 你睇下嗰个取个柄烂咗啦， 咪系咯，要换啊。 常用工具点换好？记得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职安短剧》。 常用工具保养好，工作安全效率高。 曾志豪、黄耀祖， 逢周拜会人。 24度气温，相对湿度 91%。 听下节目《风骚快活人》，直播室有曾志豪、有桂花田、Home Office 哥、有黄耀祖，不过呢而家有豪雨佬。 豪雨佬，李斯朝鲜啊， 将制服是难， 终于都被我煲完了这两季的李斯朝鲜，真的有很多感想想跟你分享。是啊，下面会有剧透的，你要自己谨慎处理啦。 如何感觉像圆灯， 首先你当然发觉戏剧和现实那些高度重叠。譬如其实现在我不可以叫他做李斯朝鲜，因为他改了名字了，变成斯战朝鲜。原因呢就是说这个名字被很多南韩的影迷呢就觉得，喂，是不是歧视啊？是不是讲紧呢即是当时打仗啊，倭寇呢称呼韩国的这个朝廷李氏朝鲜，是一个战乱时期的歧视称呼来的噃。仲要加埋你在我哋嗰度加咗个斯字，所以佢就话啦，要求改名。咁呢一套电影个发行嗰、那个发行商咧，就第一时间就话 OK 改名改名，费事引起大家嘅感情嘅嗰种嘅误会啊，就变咗而家呢个叫《斯战朝鲜》。咁你话啦，同我哋而家现实面对嘅 Chinese Virus 咧，系咪非常之相似啊？当特朗普用这个中国病毒去形容的时候呢，一样有很多华人啊亚裔朋友呢就会说，喂大佬你歧视、哦、你现在真的呢好像一竹篙扮晒一船人这样、哦。可能有很多人他不同意的。他会觉得说，没有啊，我这个很准确的形容啫，我说你的病毒是来自边树。但是现实呢客观上面呢真的有很多亚裔的群体呢在外国啊即刻真的被人歧视的。所以呢你说特朗普亦都同这个影片商一样啊，最近都改了口风啦，他就 OK， 我们不再用这个病毒名来称呼这个中国病毒。是的，所以有时候一个名字呢究竟怎样称呼怎样理解呢，可能讲的就说我没有这个意思啊。我想你之前叫李斯朝鲜的时候呢，你没想过歧视韩国，你可能会觉得都是食字啫，由李氏就变成李斯。不过听在人哋耳中原来会好硬耳噶。好啦，第二呢就是你有没有发觉好多嘅丧尸片呢，不论是以前你睇外国嗰啲 Walking Dead 啊、十四日啊、甚至乎而家呢一套斯战朝鲜呢，都有一个共通点嘅，系咩呢，就系、是、制造呢一啲瘟疫啊，或者呢一啲病毒啊，甚至乎呢啲丧尸嗰个来源呢，都系同政府有关嘅。好多时候呢你都会发现呢军人啊又或者当权者呢，佢往往就係制造呢一啲呢祸害全国嘅呢一种灾难嗰个肇事者嚟㗎。而且佢哋无一例外呢都係鍾意隐瞒呢一个嘅病情㗎、哦。所以你睇戏剧嘅时候呢，好多人嗰个共鸣感好大㗎。呢套斯战朝鲜亦都係㗎。佢直情係讲緊话朝廷里面最高嘅嗰个皇帝就係呢个瘟疫嘅零号病人、哦 慢慢用懶 啊。所以喜欢看丧尸片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每看完一次之后你可能都会怀疑自己的政府多一分的呢、啊、这个可能是这种片集呢意想不到的副作用来的。但韩国这一套呢为什么出色呢，因为你比起刚才我们说西片那些丧尸片呢，那里就可能都是说啊做实验啊制造了个生化武器啊，于是乎呢就毒害全球啊，很多剧情都是这样展开的嘛。但是这一套韩国的斯战朝鲜呢，它那个讽刺意味真的浓很多的。嗱，这个讲第一季的剧情，所以都不算是很剧透的。因为它讲的就是说这个朝廷里面的皇帝直情是那个呢王啊，他就变成了一具丧尸。而大臣是懵然不知的，因为他被一个权臣呢被一个特权的家族呢海原赵氏呢就控制住，成为了 真係人哋狐假虎威或者挟天子以令诸侯，佢就係挟住條死尸就号令百姓啊。所以有好多人睇完之后就话，仲唔系讽刺紧韩国？韩国你都知啦，有几多嗰啲咧高门大户啊，嗰啲特权世家咧，可能系把持朝政嘅。其实最新鲜滚热辣嘅，应该就系当日咧朴槿惠啊。记唔记得嗰阵时朴槿惠身边嗰个密友啊？啲人都系觉得话，喂，其实究竟韩国嘅朝廷系俾朴槿惠把持，定系俾佢嗰个女性嘅密友咧控制住嘅咧？嗱，所以人哋就拍出呢一套《施战朝鲜》，嗰个政治现实真系好似噶。贫富悬殊亦都系咧呢一啲电视片集里边咧会表现出嚟噶。上流寄生族咧，啲人已经话睇到一种好强烈嘅意味，就话哇闻到阵味啊，即系贫穷咧系会闻到阵气味噶。喺呢一个《施战朝鲜》里边咧，其实低下阶层嗰种生活咧，亦都系描写得好淋漓尽致嘅。特别系其中有一幕咧，即系当阿太子咧就冲咗出去谂住微服追访嘅时候咧，有一幕咧佢个随从都话：算罢啦，太子，你连行过啲坑渠啊，闻到啲厕所味，你都想呕嘅话，咁你点能够同我一路追随落去咧？自由就是根，花色用烂风之天。呢啲丧尸片仲有一个咧好考验人性嘅地方咧，就系究竟当危急关头，你会决定系行善啦，但系可能你会死嘅，定系你会作恶咧，但系你会救翻自己一命嘅。譬如话第一季嘅第一集，啲人已经觉得好震撼啦。咩桥段呢？就系嗰个人肉汤啊！即系当佢讲到其中一条村咧，里边大部分嘅灾民咧，因为受住战乱嘅影响咧，根本就树皮都冇得食嘅时候咧，咁啊有一日有人就煲咗大烹汤俾佢哋饮，佢就呃佢哋咧就话打猎咧打到只鹿翻嚟嘅，咁大家就啲饥民就兴高采烈咧就系咁食系咁食，点知就俾人揭发咗咧，原来系佢哋啱啱一个死去嘅同伴嘅尸体就煲成呢碗汤，系好核突啊嗬！但其实佢算收敛咗噶啦，因为佢都系讲紧嗰个人已经本身死咗啊，系咪？但呢一幕咧就有一个小冲突嘅，当其中一个女主角佢知道咗呢件事之后咧，佢就闹嗰个男主角啦，佢话冇搞错啊，你点能够咁噶？嗰个人就算死咗都系我哋同伴嚟噶。然后嗰个男主角就同佢讲啦，咁你拣啦，呢个时候讲仁义道德嘅话，我哋成条村嘅人都会死晒噶啦。嗱，导演系冇交代咧，究竟边一个啱噶？但系嗰、那个。女主角嗰位医女啊，佢跟住冇再反驳落去，可能佢都驳唔到啦。其实佢系咪暗砍都接受咗？原来喺危急关头咧，可能你都会往往做出一啲违背人性嘅决定。不过又好巧妙嘅，善恶到头终有报，呢一套剧都摆脱唔到呢个传统。因为呢一头食完嗰啲人肉汤之后咧，其实就咁啱食咗一个已经俾丧尸咬中咗嘅尸体，所以成条村啲人都即系变晒丧尸。可能系另一种角度话俾你听咧，唔得噶，你就算咁样食咗人哋啲肉咧，你以为自己可以过到活咧，你一样会遭受谴责，会有天谴噶。呢一种善恶是非嘅观念咧，都系好嘅，可能可以话俾你听，无论去到几恶劣嘅情况，我哋都要把持住自己嘅人性。所有丧尸片去到最后，佢都系会挑战你去谂一个问题嘅。嗱，佢哋嗰啲就系人嚟噶，但佢又唔系人，因为佢虽然识行、识走、仲识食，但系佢冇脑噶咯。佢个脑袋净系识得咧饮血同埋食肉，冇任何其他嘅动作可以做到。嗱，呢个就古今中外咧，所有丧尸片咧嘅定律都系咁样噶啦。佢应该就系想你谂一个问题。如果有一日你唔再去思考，淨係每朝起身淨係挂住饮啊食啊，我要食啊饮啊，諗嘢唔好遇我啦，你会唔会都变成咗其中一条丧尸呢？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州精选， 38年后结果换来更成熟嘅果子。 从没怪何以得到不多，散着的种子怎不忘记当天盼 首旧作别具意义，因为是他第一首写给别人的歌。 平静行过那里静光，问你为何这强自寂寞。 仲话当年在家完成旋律，到而家依然是记忆犹新。作曲编曲卢冠廷，填词林振强，监制 Joseph Yip。 今日星期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卢冠廷《果子》。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喂 Mone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继续翻嚟啦！头先你听嘅歌曲咧，系陈奕迅嘅《烂》啊。 系啊，我话咧，即系烂嘅，除咗首歌之外咧， 做咩？ 其实仲有好多嘅行业，我哋而家成日都话冇得捞啊，好惨咁嘅。 系， 譬如琴日旅议会啦，就有啲嘅朋友出嚟讲咗咧，就话佢哋即系做旅游业嗰边嘅朋友咧，有啲而家需要转咗去做洗碗啊，咁样。 嗯，系。 譬如我之前讲过咧，有一啲同我啊阿祖啊做同行嘅朋友咧，佢哋有啲咧就去咗做清洁消毒， 系， 就帮嗰啲小巴清洁清。消毒啊，有啲咧就去咗整饼，真系做师傅整饼， 即系改行咯，大家都要 暂时起码呢个时候 短暂 揾食生活噶，系咪？而其中一个咧，我哋之前喺我哋嘅抗疫打气区里面咧，都有提及到嘅，就系嗰啲补习业界嗰啲咧，未话咧即系啊，都所有嘅嗰啲资助啊，帮唔到佢哋手嘅，冇钱落到佢哋袋嘅， 系啊。 但我见到呢一个咧，都真系几励志嘅例子，而且。如果你就咁讲俾你听，你都会话唔系啊，话咁样教琴得唔得啊？佢咧本身就系教琴琴行嚟嘅，佢哋真系转型咗，但系都系做紧教琴，但系佢哋用咗嘅方法就系喺一架大货车入边度教琴， 即系流动图书馆同埋牙医嗰啲 friend 啊， 完全系 流动捐血车啊， 系咯， 嗰啲乜流动琴车啊，而家喺里边。 真系变成咗琴车，琴琴车而家。 喂，我唔明白，咁佢喺嗰度教嘅意思，即系话， 即系你唔使上门，佢又唔使嚟你嘅音乐课室里边，你就喺个车度弹琴， 可以咁讲， 系咪咁啊？ 咁咪一样密闭空间， 咁 佢一样喺嗰个地方。 嗱，有唔同嘅，嗱，我逐样试下。 好啊，好啊，嚟嚟嚟。 因为咧，佢哋开头话咧，系其中一个老板咧就话，唉，而家啲人咧就唔够胆搭车去到佢哋琴行， 系噶系噶， 咁你都会谂咧，琴行每一个课室咧好细间啊嘛， 系， 好似空气点都会觉得系咪最流通咧？你由中央冷气咁样， 焗晒喺度噶， 就令到佢哋有好多担心，生意咧就接近零嘅。跟住咧就有其中一个。不如咁样啦，我哋租架大货车啦，喺个大货车入边有冷气嘅，有空气清新机嘅，消毒咗，最紧要咧就系绑住咗个琴响度嘅。跟住咧，我哋有人要平时我哋啲同学仔要上堂，佢喺元朗嘅，我哋咪喺元朗咯，搵个车场泊咗喺度嘅话，咁嗰个人可能喺佢屋企楼下嘅啫，你就上架货车入边度，闩咗道门，咁啊一对一嘅啫，只不过系，咁啊有冷气又唔使惊噶嘛，即系发电机喺架货柜车入边都有埋嘅，咁样 work 唔 work 咧？咁样，咁开头咧，其实佢哋其他嘅同事都会觉得点会 work 啊？唔系啊话咁样，但个老板咧就觉得 why not？点解唔试一试啫？ 即系横掂都系啦。 但系佢个试一试，其实因为横掂我哋而家零生意啊嘛。 系咯。 咁政府都唔鼓励佢哋做呢类型嘅嘢。 系。 不如就试下咁样搏一搏。嗱，搏一搏佢哋个投资都大嘅，因为好似话咧一架嘅呢一啲嘅车，你谂下，佢又要添置唔同嘅物品啦，要有司机啦，各样嘢咧，一个月系要10万蚊嘅。 一个月要十万。 系。冇错，呢、這个数目系啱嘅。 哇，咁佢招咗几个生先得， 跟住入边又要有嗰啲咩冷气啊、仪器啊各样嘢咁样，又有司机各样嘢，喺度计翻啦。即系每日，如果我做到3000蚊生意嘅话咧，我就可以打和， 系咯， 系啦。咁佢就计咗呢条数，跟住得咗。 每日3000蚊可以做到真系。 因为佢话咧，其实你哋你而家有学琴啦， 有系啊， 几多钱一个钟头咁样噶？ 唔记得咗啦，老婆交钱嘅。 哦 ，OK， 你老婆先，你记唔记得 ？OK， 系啊，你老婆叫咩名啊？ 我望下几多钱先。 系啦系啦。 但系问题系你嗱，当你因为咧每次学咧都要一个钟头啦， 系， 咁你300蚊，咁十个钟先得3000蚊啫。 嗯， 咁你要做30日足咁样10个钟， 犀利， 咁先为起皮起布嗰个皮费啫。 嗱，你估下佢而家 我160蚊一堂咯。 嗱， 我160蚊一堂， 系咪一个钟头噶？ 诶，冇一个钟噶， 冇一个钟头。 系啊，我半个钟噶咋。 嗱，咁几多钱啦？学琴我唔知啦。 160蚊咯， 半个钟。 行，我而家用咗呢一个嘅流动琴车嘅呢一个方法咧，去做生意嘅话咧，佢就话开头一做嘅时候咧，佢都系谂住搏一搏嘅啫，因为佢话起码。我當保持住我哋公司繼續有嘢做，現金流唔係完全停止咗，佢覺得可以咁樣試一試啊咁樣。第一個禮拜一開始出呢個琴車係爆咗嘅， 哇！ 即係佢哋嘅 order 係爆咗，因為啲阿媽佢有訪問到一啲阿媽嘅，佢就話其實我都好吃力嘅。如果嗰個琴車已經嚟到我屋企樓下，我小朋友只需要落樓下，跟住嗰個地方咧比平時嘅琴房係大咗，佢話跳舞都夠位啊。 哇！咁大啊！ 因為你諗下啦，佢唔係嗰啲七人 van 嚟噶嘛，係真係大貨車嚟嘅。佢話即係跳舞都有位，佢話咁咪俾佢落去咯。我有得唞氣，個仔有得唞氣，佢覺得嗰樣嘢係健康嘅、衞生嘅個情況。這個琴車推出咗之後，一个礼拜之后已经是立刻爆炸，个琴行可以开多2部琴车走遍香港九龙新界。他说生意额是不是可以回复到晒，他说不 是但他可以回复到70%， 咁犀利啊！ 之前嘅70%，哇， 真系咧有危字有机啊吓！ 你谂下真系几大胆噶，因为佢当中咧又要改建咗唔同嘅车，即系佢话都遇到唔同嘅情况嘅，例如咧，譬如你要上斜路嘅时候咧，即系你架车 系啊，明啊明啊， 车入边载住个琴噶嘛， 系 咪？佢咪真系会震下震下，跟住又要再改良咧，谂下点样去绑住嗰个琴啊，又可以最稳阵啊？ 但系问题系 清洁卫生又要点做啊？咁样 佢系唔系密斗嘅？即系嗰个货车 咩为之密？ 即系密闭， 即系密闭。我见到佢影张相咧，系可以打开个货柜门嘅咯。 嗱，货柜门咁一定可以打开嘅，因为佢哋上堂嗰阵时咧系有闩门嘅，有阵时，因为咧，但系佢入边我头先未讲啦，有空气清新机啊，有发电机啊，有冷气机啊咁样，所以嗰件事咧之后佢哋又会做翻消毒啊，即系呢个就系佢哋而家做紧嘅方法咯。 哦，佢嗱，总之咧，佢而家最大嘅好处咧就系佢话令到啲打工仔或者学琴嗰啲人咧。放工幾乎可以咧，翻到屋企就已經馬上學得嘢。係啦，佢話佢有個被訪者咧，就話譬如佢可能5:30收工咧，佢5:08啊，幾乎已經可以喺琴行嗰度出現啦。 嗯， 即係可以學到嗰架車，即係佢真係好貼心咧，就去到佢嗰個地方度咯。因為 咁、哦 okay， 如果嗱頭先豪仔話講160蚊係半個鐘嘅話咧，咁就 OK 啦。因為咧，即係當佢 你一個鐘咪要300蚊咯， 當係320添啊。如果你咁樣嘅係咪啊？咁可能佢就走。 咁你一日嗱做10個學生咯，你要有咁啊3000幾咯。 同埋到會嘅會收貴啲噶嘛，係咪啊？ 我唔知，唔知，唔知。 可能講緊200蚊半個鐘，啲家長可能都滯啦。 同埋佢話咧，即係佢本身都唔係諗住要賺錢，但係佢覺得如果我可以殺出一條血路，喺呢一個時候，如果唔係，就一定係蝕㗎啦。 啱啊！ 喺度就一定蝕。咁點解我唔搏一搏咧？咁中間咧仲有一啲幾好笑嗰啲笑話嘅，因為譬如佢哋有陣時咧去到啲咧即係鄉村一啲地方啊嗰啲咁樣咧，都係有人敲門嘅，有啲阿婆去敲佢度門，做咩你哋呢度彈琴啊？點解喺架車入邊度彈琴嘅？ 係啊，江湖賣藝啊！我哋呢度表演阿婆，你要唔要試下？你個假牙都可以嚟玩下噶，係啦。 因為如果佢隔音設備做得好咧，分分鐘咧可以開兩格添。 佢而家話佢生意好到做2架咯，而家要 即係我係一個貨櫃裡面有兩個， 咁啊難啲咯，我諗。 隔音設備做得好， 因為你冇咁大啊嘛。 都40尺噶係嘛個貨櫃？ 你諗下，其實我都諗到呢條橋咧，都真係要俾個叻。 好叻，我覺得佢。唔係，我覺得條橋固然係難諗啦。但佢肯去試啊嘛，因為我見報道話咧，佢哋啲同事開頭全部都覺得荒謬啦，冇可能啦， 笑佢 即係好係啊！我覺得咧好正常噶，因為我諗我都會喺隔離嗰個咧就潑佢冷水嘅咋， 係。 但係佢就話喂，橫掂都係不如試試啦咁樣。 我會噏到100個原因話俾你知唔 work 係啦， 但係佢就選擇咗。 试一次， 因为其实其他啲同事都话咗佢唔 work 噶啦， 因为成本真系唔系低啊嘛，10万蚊、 啊，你谂下成日讲紧咧学琴啊嗰啲咧，个感觉好 high class 噶嘛， 而家喺货车度学喎， 系咯高档嘢嚟噶嘛，你而家喺货车度学钢琴喎，系咪先？ 系， 唔系我谂讲，在于对于咧嗰啲细蚊仔嚟讲咧，都系新鲜感，都得意嘅。 同埋阿媽要揾出路，我覺得阿媽 係啊，阿媽係乘機，好似有人幫佢托兒咧，幫佢擺埋一邊咁樣咯。同埋我諗佢有個諗法咧，就係佢唔係要賺到同以前一模一樣咯。佢話喂。就算你话平手啊、打和啊，当蚀少少咧，喂，蚀少少同埋蚀晒啊，争好远。 我要希望可以继续运作咯， 系 咪、啊？ 佢亦都可以令到佢嘅员工可以继续有公开咯。 系啊，呢个好紧要啊！ 咁即系可以奉劝下大家，横掂疫情唔知要几耐啊？ 系啊， 即系呢个系实况嚟嘅。咁不如大家都可以谂下，你嗰盘生意其实系咪花多少少嘅心机，或者大胆啲去尝试嘅话咧，依然可以喺疫情底下杀出一条血路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再派包机接载湖北滞留港人回来。政府抗疫专家组成员之一的中大医学院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建议，呢批港人应该留呼吸道样本会较为稳妥。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指出，外界未能够掌握内地冇病征的确诊数字，因此不安心，希望本港和内地加强合作。他又认为本港的检疫安排不理想，有部分人不守规矩，认为最好的检疫隔离地方是在酒店。有本港米商表示，从越南在香港商务专员和出口商会了解，越南正是检视大米出口情况，暂时不与外地签署大米出口合约，但是认为这是属于疫情保险措施，加上本港有足够储存，以及泰国大米出口正常，呼吁市民不要抢购大米。香港米行商会理事长陈建年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因为上个月的抢米潮，本港各入口商今个月已经购入更多大米。越南在本港入口大约占 25%， 主要仍然是来自泰国。前日他们已经向泰国官方了解，得知泰国如常出口大米，认为市民不需要抢米，重申香港有受政府监管的储粮制度，不要引起不必要恐慌。有调查发现，农历新年之后受访者失业人数升大约四倍。调查访问364名居住在劏房或者低收入基层人士，发现失业人数由农历新年前的32人升至农历新年之后的161人。乐施会循道卫理观塘社会服务处神爱关怀中心、关注综援低收入联盟以及民社服务中心在今个月16号到22号进行电话访问。调查发现有大约三成受访者说公司曾经暗示有裁员。超过七成受访者对能够保住工作或者再找到工作感到无信心。团体促请政府向受疫情影响的失业和就业不足人士发放每个月5800元的短期失业津贴。警方凌晨在社交网站说，去年11月5号警方发现有警务人员的个人资料在网上被非法披露。经警方调查，律政司司长在今个月17号正式向涉案女子展开民事藐视法庭程序。警方说，去年成功向高等法院申请临时禁制令，阻止针对警务人员、特务警察和其家属的起底行为，而非法披露他人个人资料属严重罪行，亦都有可能违反法庭禁制令。警方如果发现网上非法披露行为，将会展开调查，并且作适当跟进。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有几阵骤雨，今晚有薄雾，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相当温暖，听晚同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周末期间天气稍凉。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527点，升唔够一点，总成交金额672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76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11点，跌2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4.6升4.6，中国平安76.5升7.5，阿里巴巴182.1升2.4，友邦保险67.95跌1.5，建设银行6.31跌2仙，中国移动57.05系升9.5，美团点评91.75升1蚊，盈富基金23.8冇升跌。FIE 南方恒指8.27升6仙，小米集团10.34冇升跌。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4，日元110.83，瑞士法郎0.975，澳元0.593，加元1.424，新西兰元0.584，人民币7.11，英镑对美元1.185，欧元对美元1.091。日经平均指数报18,947点，跌598点。港金现价报14,830蚊，系升9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04.31美元，卖出1,609.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风骚快活人的黄耀祖，做人就一定有高有低的了，逆境都不用怕的，我们一起冲过去， 冲出这里， 凭我身躯， 拼了所有，全力放油，靠我呼吸卷起整个宇宙。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逆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取腳手转士巴拿扁嘴钳起重器， 起重器扁嘴钳士巴拿手转腳取。 阿祖豪仔，你哋冷静啲，有事慢慢讲。 冇得慢慢讲啊，要即刻做啦。 如果你哋边个受伤咁点算啊？ 就系为咗要防止受伤，所以咪要好好保养常用工具咯。 你睇下，嗰个取个柄烂咗啦。 咪系咯，要换啊。 常用工具点换好？记得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职安短剧》。 常用工具保养好，工作安全效率高。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好，立堂之前呢，我想听多一个同学做 show and tell， 边个想分享呢？ 哦，你又要同我争啊？ 喂，而家我举手先。 你咁矮，我边度睇到你只手啊？ 老师啊，佢又踩我弱点啦、 啊。哎呀，又系你两个啊！ 猴仔， 你上次香港嘢你估我哋听唔到咩？又系我哋两个，我爸好有钱噶。 你收声啊！间学校我买 嘅，你买嘅 校服， 校服啫。 诶、哎，两位同学嗱，即系咁样嘅，猴仔同学、阿祖同学，你两个都想分享咩？ 系，我要分享。 老师叫我个名先嘅。 啊 ，OK， 咁啦，不如咁啦吓，今次阿祖同学， 我先老师话， 你上次已经俾咗佢答问题先噶咯。 哦，系嘅，系嘅。咁阿豪仔同学，咁你分享先啦。 睇住先，老师嗱，上次嗰本书明明系我攞到先，但系我让咗俾佢，今次应该系我先，同埋我爸好有钱。 咁你又啱，既然系咁嘅话，我哋就用最文明嘅方法去解决问题啦，好 唔好啊？ 一二三，纸百万， 我赢啊！ 我讲二百万啊！ 你攞二百万出嚟做乜嘢啊？ 最文明嘅方法咪攞钱解决咯。 我有二百万个口罩、啊，我劲过你二百万啦，系咪啊？ 两位同学唔好闹交啦， 唔系嗌交，我哋讲道理，老师。 早同学，你赢咗 系啊，我赢咗，梗系赢，我一定要赢。 好啊， 老师你二百万都唔要啊？ 我要二百万个口罩啊嘛， 你要嚟做咩啫？老师，你有二百万你就走啦。 其实咁嘅，实不相瞒，我想辞职嘅，但你阿爸阿妈又唔俾。 呢个系最好嘅老师嚟，佢、已经换咗72个老师啦。你连呢个都逼走埋嘅话，边个教我哋啊？ 你冇份噶，而家吓。 好冇，我已经啱嘅。 时间关系，唔想咁长啦，好唔好啊？阿祖同学咧， 好， 你有乜嘢想同大家分享噶嘛？ 好，而家我想分享嘅就系呢几幅图啦。 哦，呢几幅 嗱，呢几幅系好多行业嘅工友每日开工都会经常用到嘅工具。 你攞咗你爸爸经常用嘅工具嘅图出嚟，有啲乜嘢嘅咧？ 由左至右分别系锤啦、锯啦、手钻啦、士巴拿啦、扁嘴钳啦、起重器啦，又叫千斤顶啊，好似你一样啊，同埋最尾嗰张咪就系个夹钳咯。 喂啊，豪仔同学啊，而家系我分享，唔系你分享啊，爆啲嘢。 诶、大家冷静啲吓，冇问题嘅。 好冷静啊，老师嘅。 系啊，但即系你唔系你放低你脚先，系啦，我哋而家学校嚟噶嘛，系咪？ 系 啦， 职业病 咁系啦， 再翻对袜先啦， 臭唔臭啊？只脚塞入你个口啊！ 诶、你脚短就冇塞到人哋嗰度。 老师，你而家咪又攻击我啊？ 老师，你话唔好咁长嘅， 系咯。 早啲放学啦！ 好啦，大家咧可以一齐讨论下嘅。阿祖同学啊，点解你会想同大家分享呢啲手工具嘅？ 哦，好简单啫，因为我爱所有呢个世界上面嘅人咯。嗱，因为我知道每一年有好多职业嘅意外咧，都系同使用呢啲嘅手工具有关嘅，所以我觉得咧，大家都应该要对手工具有多啲认识，咁样先至可以预防意外发生噶嘛。 我话你手短啦、要靠啲工具帮手，所以零舍留意手工具。 豪仔同学， 我想带一。拳但系只手唔够长，打唔到添。 攞士巴拿嚟 啊！唔好攞士巴拿打人噶，我爸爸好有钱噶。 嗱，咁样嘅 冇关 系 噶。 同学系啦，见唔见到老师啊？系啦，老师喺你面前嘅系啦，你望住老师啦。 见到。 啊，咁啊，使用呢、這个。 我带你二百万。 啊，即系咁样嘅，豪仔同学，我哋唔系借得二百万呢个数嘅。 你快啲讲啦，老师， 好想答你个问题啊。 哎，系啦，咁啊，使用呢个手工具有啲乜嘢潜在嘅危险啊？ 我知啊，你答唔答啊？ 我带你二百万， 你净系识呢句嘅啫，我就识答老师嘅问题啦。嗱，如果手工具啊有尖角啊或者锋利嘅边缘咧，工友可能会俾呢啲危险嘅部分割伤噶嘛。如果使用啊有残缺嘅手工具，工友咧就会被嗰啲破损嘅部件啊或者系断口咧割伤咗嘅，而飞出嚟嗰啲断裂部件咧亦都有机会啊击伤周围嘅人添。 一赔钱就赔二百万噶啦。 嗯， 我话你听啊。 咁你想讲咩而家？ 如果工友啊用下手工具嗰阵时啊个手工具咧喺个手度咧。松脱出嚟，手工具就有机会咧从高处堕下，可能会打中其他工友或者周围嘅人。如果手工具咧设计不良，好似你咁营养不良咧，亦都会令到使用工具嗰啲工友啊筋骨劳损或者流伤。 老师啊，佢啊， 讲得好靓。 OK， 系都几好嘅。咁你听清楚啦，阿祖同学系咪？即系人哋攻击你都有原因嘅。啊，系啦，咁听埋啦吓。咁豪仔同学啊，有冇讲错啊？如果有嘅话，咁你可以更正佢嘅。如果冇嘅话，咁不如你哋继续分享。 好，我分享。 好啊， 嗱，既然使用， 你聽住咯， 我未讲紧咯，你打岔我。我叫我爸唔出粮俾你啊。好，嗱，既然使用手工具有咁多潜在嘅危险，所以工友对于手工具系有好多安全措施要遵守噶。不如我哋而家就由手工具嘅保养开始讲起啊，老师。 吓， 呢啲嘢唔使你分享啊，边个唔识啫吓？ 啊，边个唔识？咁熊仔同学啊，你知道工友要点样保养呢个常用工具吗？ 你讲啊，你讲啊，我肯定你唔 老老实实啦。平时使乜保养啫？坏咗咪攞二百万买过咯，你都知噶啦。 嗱，其实我哋呢个环节咧，好多小朋友。 朋友听的，如果你哋呢两个同学咁曳猪咧，我恐防啲家长会 老师我小六噶啦，唔好叫我曳猪啊，好唔好啊？我真系会反转张台。 老师，我琴晚先至失恋咋，唔好再叫我曳猪啦。 哇、啊，你又失恋啊？ 系啊， 都抵你啦，个把口咁 衰。我话你听啊，但系非你嗰个我都识噶喎，老师。 系阿婆啊，非你 莫属咯。 咦，阿钟同学，我今日俾100分你啊， 多谢。 我叻啲啊，管理人员应该订立制度啊，经常检查工具部件嘅构造系咪良好，有冇损坏嘅痕迹？ 哦，咁好啦、啊，咁如果真系见到发现有损坏，咁应该点做啊？呢 咪攞200万俾佢咯？ 唔系，应该系啊，有损坏嘅话，梗系要马上维修啦，同埋啊，要即时啊将损坏嘅工具同正常嘅手工具分开存放。咁啊，当然啦，仲要贴住一张写住危险不可使用嘅警告牌，咁就唔惊其他嘅工友会攞咗嗰啲损坏嘅工具啊去用啦。 咁点解你两个仲喺呢个课室度噶？ 做乜嘢啊？你而家觉得我损坏咗咩？老师， 我唔系同你讲，你听咗啲咩啫？哦，咁头先阿豪仔就话啦，管理人员咧要制定叫检查嗰啲工具啦。咁工友 订立制度啊，老师。 啊，订立制度去检查工具。 收翻200万翻嚟噶啦。 OK，sorry 吓。诶，咁工友又有啲咩要责任噶啦吓？ 工友责任咪就系每次使用手工具之前咧，都要先进行检查咯，留意啲工具有冇嗰啲油污咯。如果有嘅话咧，就叫阿祖咧攞只手抹完佢之后咧，先可以再继续用咯。 我唔介意噶，帮得人嘅事我都会做，唔系好似你咁净系识讲个200万。 因为咧，你啲皮肤咧抹完油污咧，同冇抹系一样嘅，睇唔清楚 噶。我有古铜色皮肤，你唔中意啊？仲有啊，嗱，老师我知噶，工友嘅责任仲有好多噶。做完嘢之后咧，要将工具整齐咁样分类，放翻入去个工具架或者工具箱嗰度噶嘛。而有尖角或者有呢个锋利边缘嘅工具咧，要先加上防护套，再加入去，先至再放入去工具箱啊！ 哦，周俊丽讲得好好、哦、啊！你两个真系咧，啊，识好多关于咧使用手工具之前同埋之后要留意嘅事，真系好男人仔嚟嘅吓！啊，咁、 嗯 啊、当工友用紧呢个工具嘅时候， 我唔系男仔嚟噶啦， 你系咩啊？你系女仔啊？ 哦、你咩意思咧？呢个同学？ 男孩子 哦， 笑死人 啊！咁我又继续问啦吓、啊，当啊工友咧用紧工具嘅时候咧，有冇嘢特别要留意到嘅咧？ 我知道嗱、哦，例如当啊工友啊要用有墙壁嘅手工具嘅时候咧，必须要注意周围有冇其他人会进入嗰个工作地点，有需要嗰阵时咧，可以将个工作范围围封咗、哦，禁止嗰啲未经批准嘅人士进入。 即系好似而家香港咁样，系咪封住咗去俾一啲唔应该入嚟嘅人入去？ 我就建议你唔好立乱攞啲长柄手工具啊！ 点解？ 个柄长过你只手啊！你点拎啫？ 我话工友咋，我唔会做工友噶。我爸好有钱噶。 工友啊，你冇工友，你阿爸点会咁有钱啊？ 咁又系啊！我多谢所有工友。 啲工友要进行高空工作，就要采取措施啦。我哋要防止手工具咧会喺个手度咧松脱、凌空飞堕，仲要咧嗰啲工具咧要有挂绳咁样咯。 我总之，如果要用嗰啲咧有尖角啊、锋利边缘嘅工具嗰阵时咧， 你讲咗三。次啦，尖角同锋利边缘。 咁份稿系咁写嘛？ 啊、 我意思系我爸爸帮我写咗嗰份稿系咁写，我点会识得答呢啲问题先？系咪先？ 讲多啲，等人记多啲啊嘛。 系啊，嗱嗰啲啊，我再讲一次。如果要用嗰啲尖角或者锋利边缘嘅工具嘅时候， 四次啦。 我再讲一次啊啦，工具嗰啲活动方向啊，记住远离自己或者其他嗰啲身边嗰啲人啊。有需要嗰阵时咧，就要使用适当嘅个人防护工具，例如系啲咩嗰啲用具。护眼罩啦、口罩啊，同埋护耳用具等等啊！ 哎、我唔想再听你讲嘢啦，老师 啊, 啊， 我哋两个讲咗咁多咧，你有冇嘢都想同我哋咧 show and tell 啊？你系老师，你冇理由唔识噶噃。 系咁耐啊，你净系识问问题噶啫。老师，你识唔识噶？ 我摆低200万，你答啱咗就攞。 系啊，我阿爸唔出粮俾你噶，唔系我叫。 我有200万。 嗱，你哋唔可以咁样对老师嘅，知唔知啊？ 我哋已经算好。 200万对老师嚟讲咧，系一个好细嘅数目嚟噶，系啊。 真系噶。 因为我要教育你哋啊嘛，系咪？嗱。听住啦，老师咧对呢个常用工具咧，其实都有啲认识嘅。咁我问咁多问题，都只系想引发下你哋去思考下啫嘛。 而家我思考够啦，系咪真嘅先？我对你有啲怀疑你嘅能力，你讲啲嚟听下，老师。 啊，好啊，你想讲咩？哦，好啦，我就讲呢个啦。工友咧喺使用咧每种啊嘅工具嘅时候咧，都需要遵守有关嘅工作步骤。例如你哋入课室嘅时候，都要见到老师说声咩啊？早啊嘛，系咪？系啊，例如咧打钉嘅时候咧，要使用平面形状嗰啲锥头啦。 取啊！ 我系取， 唔知点解老师一开始讲书，我就想瞓觉。 唔好咁样啦吓， 同埋佢唔敢讲我取字啊，佢觉得冇人取佢啊。 你唔好咁样讲啦， 哎呀， 我已经避咗噶啦，咪仲要咁样喺我身度晒。 系啊，唔紧要啦，我俾200万你啦， 自己啲情绪都控制得唔好。 好啦，平面形状嘅锤头咧，圆形嘅锤头咧，一般咧都唔应该用嚟打钉噶。哦，闹钟响啦，好啦，我哋要落堂啦。 吓、啊，老师啊，你头先讲漏咗好多嘢、啊， 例如咧，豪仔同学 有、啊， 所有手工具都要有经验同合资格嘅人员咧进行定期检查保养同维修噶。 我未讲啫，唔系代表讲漏、啊，你唔可以咁样插嘴噶、啊，我未有机会讲啫嘛，而家 你有冇机会都冇用噶啦，你死撑啦，你翻去同你阿爸讲。 我冇讲漏噶，老师 啊。够钟食饭啦，好啦，落堂 ，goodbye class。 Goodbye, Miss 天 Sir。 常用工具保养好，工作安全效率高。 另外呢，如果有任何关于唔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要投诉的话呢，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精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又或者致电劳工处精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孤单的歌令我失神，迷惑里抖震，只得一片黑暗。常逼近喧哗声中，通通快乐泡影，你看穿灵魂，偏偏找到你眼中有点光，叫我肯往这街上。全然是你漂亮晚妆，孤单抹去烦恼不见，愿同途仰望，心即使很细记得有空位任你安躺，悠长岁月带着你闯荡，四方灯火处处为你的光，结碎成要倾诉，但不知要怎讲，难长大，差一点委身于这闹市中，自信都崩解。偏偏找到你眼中有点光，叫我向往这街上人潮，全然是你漂亮晚妆，孤单痛处莫说出口。身是泥泞，仍然像你美丽素妆，不需面对，就这一眼，让灵魂碰撞。辗转几多岁，记得我的心，任你安躺。 喂 ，Tony， 曾志豪，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嗱，临放食饭之前咧，我哋讲啲非疫情嘅嘢啦，轻松一下先。 好啊好啊 系啊，好耐啦， 我都饿咗好耐， 唔想搵嘢食住，做埋个节目先食。 太好啦，你忍住口啊，忍得住口啊，要 见到你工人姐姐已经喺度准备就睡啦， 巴 闭 啊吓，系啊，包晒饺子啦， 阿爸有饺子食啊，我哋阿爸。 嗱，有样嘢都饿咗好耐嘅，可能有啲朋友咧都惊咗咧冇去戏院睇戏好耐啦。 嗯， 系啦，咁啊都唔使惊，我哋唔系讲疫情，我系讲紧话咧。戏里面嘅一啲桥段咧，同现实世界里面咧嗰个反差咧有几大？ 哦， 系啦， 唔明。 戏好简单啫，譬如咧戏里边咧， 一讲电影啊片就开始唔明啦。 即系咧，可能喺唔系嘅意思，即系话咧，譬如你喺戏里边咧，一去到唔知咩搭长途飞机咧，隔篱就会有金发美女坐喺度啊嘛。 哦、即系你成日幻想嗰啲。 系啊，但系你现实生活嘅往往都系桂花田嚟嘅啫，系咁嘅啫嘛。好啦，咁咧佢就有人统计过咧，佢就话荷里活咧好多唔同嘅桥段咧喺现实生活里边咧，有边啲系一定唔可能发生嘅，系相反嘅咁样。嗱、哦，其中一个系咁样嘅，睇荷里活片。每一次咧都会有人就话同我调嗰个 CCTV， 我要睇一睇个闭路电视。诶、欸，停低，放大佢，放大佢、 啊， 我见到啦。呢、 啊啊 這个 而家啲剧情都有 嘅，系蔡敬文偷嘅，系啦，系啦，咁你就会睇到噶嘛。咁、哦、个现实做唔做到嘅咧？ 有冇得放大个 CCTV？ 系 而家嗰啲咩人面辨识噶啦嘛，佢有得放嘅。而家嗰啲电视，其实算我唔系净系讲香港嗰啲啊，外国嗰啲啊。都是有得放大的， 系啊，但系有得放大咧。 佢 话 佢话 实，佢话有人做过，实际上咧将现实嘅 CCTV 咧放大佢咧，就会变咗打咗格仔咯。 系啊， 因为佢粗粒啊嘛。 系啊系啊， 佢系240P 嗰个解像度咧，即系佢话佢冇办法可以再将佢咧变得更加仔细咧，即系可能除非你 系 超高清。嗰啲佢话如果唔系一般咧，佢话睇嗰啲闭路电视监察画面咧，佢话你揿乜鬼放大啫，睇唔到啊咁样。 我讲到一套咧有啲与时并进啦，因为我啱啱咁，大家而家日日都屋企煲剧嘅啫，我就睇咗英国嘅电视剧集，都系 N 字头嗰度睇嘅啫，咁样佢就叫做The Stranger， 陌生人，陌生人咁样。咁啊，其中一个咧就咁啱咧就系话，诶影到，原来喺停车场见到嗰个闭路电视，跟住但系嗰个咧可能与时并进咗咧，嗰、那个警察咧系咁样讲。唉，你睇到都冇用啊！我哋睇唔到佢个嘴型，究竟佢哋倾紧啲乜嘢噶？放大唔到噶嘛，咁样佢其中有句对白系咁样讲噶。 哦，即系佢都知道放大唔到咯， 系啦系啦 嘛，真系 点都睇唔到佢个嘴型系讲紧乜嘢。 系啦， 佢都有啲贴地嘅。 好啦，嗱，第二种咧就系你成日见到咧荷里活嗰啲警匪片咧，佢总系会有一啲地方咧就系话咧派个主角咧就潜入去嗰、那个即系大屋里边，可能要刺探军情咧。 系 佢通常就会点样用秘道咧，就系行嗰个通风口啊。 系系系， 佢咪爬嗰啲通风渠。佢话喂，点样入去啊？嗱，无论系 Mission Impossible 定咩都好咧，佢话嗱，你爬个通风嗰个烟囱，慢慢咧就喺个旅馆个管道度咧， 通常系办公室嗰啲嚟嘅。 咁咧就可以爬入去咧，就可以直接入去嗰、那个。 好干净喎，嗰啲系啊，冷气槽好干净嘅。 喺现实上系过唔到嘅， 系任何人都过唔到啊。 冇错，嗰个冷气槽 超劲细噶， 系冇可能。你不过做到成个人咁大，佢话系唔会有咁嘅情况会发生噶嘛？ 但呢个桥段系经常。出现噶喎， 系啊，嗱，跟住我觉得呢个桥段咧， 引水道嗰啲就 O K 系嘛？ 引水道另一样嘢嚟噶，嗱呢个 桥，我而家好嬲啊，因为我呢啲桥段出现实在出现 你就得，唔系你有机会，你有 我有机会， 你身形啱好， 唔系啊，我有阵时咧会连呼吸都停止咗噶，即系个感觉个 紧张啊嘛， 要系啦，好紧张，同埋你只手唔好咁发出咁多声音啦， 系啊系啊， 同埋通常爬多半就会电话响噶嘛，跟住下边啲人就会警觉咩事啊， 系啊， 好啦， 天花板有声， 跟住呢个咧就真系。长知识啦，食人鱼啊！ 系啊，做咩？ 我哋睇嗰啲电影咧，咪成日都会跌咗啲咩沼泽啊、湖啊嗰度咧，跟住 食人仓嗰啲 系啦，跟住就话嗰啲食人鱼啊，一秒就 zap 晒你啦， 剥 光珠啊，令到你。佢话现实嘅食人鱼系点嘅？ 系唔食人嘅。 原来佢话现实嘅食人鱼咧，佢话系好胆小嘅鱼类嚟噶。佢话咧，仲冇一啲咧，叫做食人鱼咧攻击而造成人类死亡嘅个案。咁佢话啲科学家话咧，如果你真系跌咗落水，啲食人鱼见到你咧，佢会掉头走嘅。 佢系惊过你啊？ 佢惊过你噶。 咁我觉得我唔会怪电影，我怪嗰啲咩生物学家帮佢哋改错名。咁做乜叫佢哋做食人鱼？ 杀人鲸一样啫嘛。杀人鲸啲人都话噶，你无论系鲨鱼定系鲸鱼咧，其实都唔会话你一落到水佢就插你噶嘛。 嗯， 系啦，只不过系我哋。 佢呢个直情走开。 系啊，佢话佢会惊噶。佢话如果你见到食人鱼咧。你喺度揮手定唔知咩咧，佢就會走咗落去咁樣。 咁叫電影業界要拍翻到電影為佢哋平反。 我都係咁話。食人魚嗱，可能食人倉，食人魚係咩樣嘢？ 好似同一樣嘢嚟嘅，真係。好，仲有一個橋段咧，就係、是、譬如話嗰個人咧，如果暈低咗喺地下度咧，通常咧就話等我嚟，跟住佢就攞支強心針咧 插入去。 插入去邊度嘅？ 心口嗰個位置咯。 通常插心口啊嘛。 系咪啊？ 好似系 嗱，唔系嘅。如果要呼吸咧，我见过有啲咧就插佢喉咙嗰啲位置嘅， 插喺嗰度。我睇电影咧都系 插 心口 嗰啲位置，就可以令到佢可以呼吸，唔会block 住咗咁嘅。 但系佢话咧，原来咧大部分咧，佢哋插心口都系错嘅。佢话如果现实咧，你真系要打强心针咧，佢话应该系咧好唔暴力，就要话抬起佢只手，跟住一静脉注射落去。所以佢话点解咧个荷里活嗰啲电影嘅桥段会变咗咁咧？佢话如果唔系冇张力咯， 啊、 你谂下你好紧急想救人啊嘛，你一嘢插落去系咪型好多？如果唔系就攞手臂嚟，我搵下先，喂未搵到正脉，哇十秒过咗啦，都未救得醒佢。 但系成日都系话咧，佢哋啲嘢咧唔可以乱，即系唔可以错噶嘛，俾啲信息。系啊，好多专家嚟去咨询噶噃。 咁朕 check 下都系咁 check 翻嚟嘅啫，系咪先？ 得噶噃。 嗱，我觉得最尾呢个咧，就大家真系要记住啦。荷里活里面一有飞机打开咗个窗咧，譬如俾人撞烂咗咧， 系啊，呢个最流嘅呢个， 啲人就会飞晒出去噶嘛。咁究竟现实系点嘅咧？ 我唔知道， 应该飞晒出去噶，唔系咩？ 佢话咧， 我觉得呢个好流咯。 佢话扯咗好大风咁。 佢话原来现实咧，机舱同埋外边嘅大气压力咧，会喺短时间之内咧就保持稳定，你就唔会有啲嘢吸晒出去嘅。但系佢就话咧，净系会发出咧好大嘅噪音咯，所以就唔会话咧穿咗个窿之后，走晒咯。但系我哋而家就要准备作个窿啦。我哋一作完个窿之后，我哋三个就，我都飞走啦，救命啊！拜拜。